上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黎智英表示不认罪。裁判官批准他以4000元现金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要在报称的地址居住，每星期到警署报到，不可以接触控方证人。案件排期在8月19日至21日审理。新加坡再多63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19410宗。卫生部话，其中9宗新增病例是本地人同永久居民，其余多数是嚟自外籍劳工宿舍。疫情未有缓和，根据宪法规定，必须在明年的4月14日之前举行下一届国会选举。国会寻日通过法案，万一在疫情期间举行大选，将会有临时措施，确保选民、候选人和选务人员的安全。新加坡法律规定，国民必须投票，法案保障被要求隔离、接获居家通知或者是持有医生证明急性呼吸道感染的选民，不会被强制要求投票，亦都不会因为没有投票而受罚。有关的临时安排只是适用于明年4月14日之前举行的大选。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者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午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68点，升254点，总成交金额704亿5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88.5是跌1.2，腾讯控股406元，升6元，美团点评104.3，升3.6，友邦保险67.85跌5仙，中国平安78.1升1毫，盈富基金24元，升2.5，港交所253.6升7.2，招商银行37.05升1.95，中国移动60.15是升5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4，英镑9.646，瑞士法郎7.988，澳元4.987，加元5.506，新西兰元4.686，欧元8.4046。每百日元对港元7.2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09。港金现价报15745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7.63美元，卖出1700.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报告一啲意外事故先啦。喺新界呢，屯门公路九龙方向智乐花园对开有汽车着火的事故。暂时那段的屯门公路呢不能够通车的。屯门公路九龙方向智乐花园对开有汽车着火的事故。暂时那段屯门公路不能够通车。后少少啦，咁啊喺井财街对开嘅快线咧就有交通意外，都系屯门公路吓，咁啊而家龙尾就去到福亨村附近嘅，咁啊揸车嘅朋友可唔可以改路行啦？屯门公路九龙方向智乐花园对开有汽车着火事故，有封路措施，而同一个方向咧井财街快线就有意外塞到去福亨村，可以嘅话大家尽量改路行啦。九龙区方面咧，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之前喺呢个秀茂坪道支路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嘅。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咁啊呢个秀茂坪道支路就重开。咁但系连德道去秀茂坪道咧，现时都系比较塞车噶，龙尾过咗庆田街。仲有就係告士打道啊，港島告士打道東行去紅隧方向，喺灣仔運動場對開咧都發生過意外事故，清咗場啦，龍尾就喺中環廣場附近。現時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龍尾中環廣場，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馬會灣位，紅隧九龍入口就只係收費廣場比較多車啲。

咁早前咧係政府亦都要求關閉一啲嘅處所啦，而家咧五月八號開始咧，亦都會陸續開翻部分啦。咁見到咧就係首先係遊戲機中心、健身中心、戲院、公眾娛樂場所、美容院同埋按摩院等等咧就可以係重開，不過咧就要遵守一啲嘅防疫措施嘅。咁而另外咧，酒吧同埋酒馆咧都会恢复营业嘅，咁但系咧就要限制喺入边嘅人数啦，亦都唔能够有音乐同音乐表演同埋跳舞嘅。咁而另外一啲比较高风险嘅啲处所咧，咁包括系卡拉 OK 啊、浴室啊、派对场所、夜店、夜总会等等呢啲嘅场所咧，就需要咧系继续停业。至於政府亦都係公布咗咧，係分階段復課嘅安排。咁首個階段嘅復課咧，就係中三至到中五就可以喺咧5月27日係到復課。咁而小四至到中二咧，就將會喺6月8日復課。咁而咧係幼稚園三年級至到咧小三咧，就可以喺6月15日咧係復課噶。咁至於咧係幼稚園一二年班咧，就係今個學期咧亦都唔會再復課啦。咁至於政府咧，今日亦都係宣布一啲派發口罩或者係一啲口罩嘅一啲措施啊。咁就講緊咧，就政府將會向全民派發咧一啲可重用嘅口罩。咁呢個嘅口罩咧係可以持續用60次噶。咁如果換埋濾芯嘅話咧，更加係可以長期使用添。咁呢個嘅可重用口罩咧，就將會請大家咧係要網上登記，然之後咧送上門噶。另外咧，系政府亦都会喺6月底咧，就会由香港邮政咧，就向全民派发一啲嘅即弃口罩，每户系派发咧1包10个噶。咁政府咧亦都会向一啲嘅特定群组咧系派发口罩啦，咁包括一啲嘅有需要嘅学生啦、前线人员啦，例如系院舍同埋清洁工友等等，仲有咧就系私营界别嘅医疗人员啦，仲有就系长者同埋弱势社群咧，政府咧都会向佢哋派发口罩噶。咁而而家俾政府外判清洁工嘅一啲口罩咧，亦都将会由咧每日一个咧增加至到2个噶。好啦，讲咗好多今日咧就放宽嘅一啲社交距离嘅措施啦，同埋派发口罩啦。啊，大家点睇咧？好似都随住疫情嘅缓和，大家好似好耐都冇进行过啲一啲嘅活动啊，或者系好耐都冇营业嘅一啲生意行业咧，嚟紧咧都有望咧系重开啦。大家点睇咧？至于派发口罩嘅措施，大家点睇咧？吓，派得好唔好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5月5日朝早11点，22个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质疑李慧琼会喺嚟紧星期五以内会主席嘅身份召开内务委员会嘅法律基础，将会寻求其他资深大律师嘅意见。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 当然我哋唔能够预计得到个法律意见是否同而家呢个唔同啦，甚至系可能仲会再劲啲，让大家去知道咧究竟乜嘢嘅法律基础可以俾一位本身自己系候选人，又而家变成当然嘅主席咁样去继续僭建权力去处理会议。 下午2点半，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回应有高级警务人员涉嫌违反土地使用条款的指控，他说内部会调查。 咁我哋警方咧，亦都系就住一啲指控，佢是否又违反一啲嘅系内部嘅指引或者啲公务员守则咧，系进行紧一啲嘅调查嘅。 3点， 口罩嘅中文名称系同心抗疫口罩，这个同系同线个同，心是电心的心字。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将会向全港市民派发可重用口罩，而限聚令和餐饮处所人数限制将会放宽至到8人，部分早前禁止营业的处所亦都将会重开，营业期间要遵守政府防疫的规定。 有些规定是一般性的，例如在什么情况之下是需要佩戴口罩，入来的时候需要量体温，处所是要提供一些搓手液，但有一些规定是适用于这个行业的，例如可以重新营业的戏院，它卖飞的时候不应该是可以坐满整间戏院的。 政府宣布中三至中五将会在5月27日复课，幼稚园 K3 去到中二将会在6月复课，幼稚园 K1 至 K2 就不会在本学年复课。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如果有学生或者职员在复课之后是确诊， 衛生防護中心是會追蹤的密切接觸者，有關的人士是需要接受檢疫，而一般接觸者將會接受醫學的監察。至於有關學校需否停課，就要按個別的情況由衛生防護中心去提供意見。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刚才的新闻追踪都听到一些是刚才关于记者会一些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以及就是重开某一些行业处所的一些规定。大家有什么看法呢？欢迎打来1872311。跟住下来呢，电话请来就是跟住下来在星期五有机会重开的业务，就是美容业。美容业的代表，香港美容业总会主席陈秀仪。陈秀仪你好。 系你好啊，陆生你好， 你好啊。咁对于咧就系美容业星期五咧有得开翻业咧，你哋有咩嘅意见啊？ 哦，梗系好啦，非常好添啦，因为我哋其实一早已经做好晒好多嘅准备噶啦。咁其实上一次4月24号嘅时候，大家都已经早准备预咗系可以开工嘅。咁而家我哋再有呢个时间，我哋即系按翻即系社会嘅需要，我做翻各样嘅需求嘅话咧。我哋更加有信心可以做到，做到最好咯。 嗯，嗱，而家咧政府讓美容業可以開翻之餘咧，其實係需要咧美容業去遵循一啲嘅防疫措施噶。其實咧政府人員有冇接觸過你哋？知唔知道其實政府有啲乜嘢嘅防疫嘅要求係俾你哋？又或者係你哋有啲咩嘅建議咧？ 係，其實都有嘅，因為咧我哋其實業界咧講真咧，不嬲都即係喺個衞生嗰個注重嗰度咧都好好嘅。咁自從疫情開始咧，業界咧其實有80%以上冇事都會戴定口罩噶啦。咁同埋已經好自動自覺咧，眼罩啊或者係面罩啊，好多一次性嘅嘢，我哋都會即係嗰啲工具啊、床墊啊，我哋都會用。咁其實我哋係已經預備好曬。咁所以今次其實好多時係我哋係覺得可能係外間唔係咁了解我哋行業啊。咁我今次我哋自己其實喺為咗復工咧，我哋喺三月尾嘅時候咧都寫咗一啲嘅指引咧俾我哋嘅商户會員啦，就即係呼籲佢哋咧喺自己美容院裏面咧衞生各項咧，我哋好 detail 寫明咧，我哋即係要求佢哋點樣可以做好啲，令到客人安心，僱員又放心。咁我哋喺呢啲嘅政策即係啲指引寫好之後咧，其實我哋都透過邵家輝議員啦，幫我哋咧聯絡咗局長啊、司長佢哋咧去傾咧，就反映我哋業界嗰個嘅即係睇法，同埋咧我哋即係都擔心即係可能唔係好了解嗰個行業情況係點啊。咁我哋都有拍定啲片啊，或者影定啲相啊，咁咧讓邵議員咧係可以幫我哋咧同即係有關方面咧去反映我哋其實業界可以做到嘅。是即係好 detail， 無論消毒，我哋消毒其實講緊係無論鞋底啊、身啊各樣嘢，我哋都會做到曬嘅。咁我喺呢方面，我哋都反映翻俾有關方面知道。咁我哋其實係亦都喺即係聯絡咗好多我哋業界嘅美容院啦。咁啊好多即係美容院都支持，同埋咧係承諾係可以做到呢一個嘅規矩。事實上，其實佢哋一月以嚟咧好多已經係做緊嘅。咁所以咧，我哋係已經預備好曬，亦都反映到我哋呢個意見。所以我哋對於今次五月八號呢個復工咧，其實好有信心。今日聽到呢個信息咧。是好開心嘅，其實 其實頭先啊，特首林鄭月娥都喺記者會上面提到咧，你哋係呢個嘅活動啊，就係寫咗啲指引，防疫嘅指引咧，就交俾政府，咁都特地咧就喺記者會上面咧，多謝你哋添嚇。咁但係都睇翻，其實好多人都會問一個問題，就係美容業咧就涉及一啲嘅面部護理嘅療程啦。咁係咪真係要求客人戴口罩去做咧，還是真係冇得戴口罩啦，就唯有其他地方做好啲咧？你哋個指引是怎样 的？其实呢我们在即是最高风险即是传播的时候呢，我们美容行业是零确诊的。咁最主要就係因為咧，我哋即係都知道嘅，喺嗰個客人做 facial 嘅過程，佢哋有機會係即係唔可以戴口罩啦。咁所以我哋喺美容師嗰方面咧，我哋就要即係加強佢哋嗰個嘅即係衞生嘅意識同埋佢哋嗰個做法啦。咁所以本身佢哋冇圍裙啊，或者床紙啊一致性之外咧，佢哋口罩啊、眼罩啊多咗咧，都需要去做呢個嘅保護嘅。 咁除咗要保护个客人，员工都需要有适当嘅保护。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其实我哋已经着重咗，同埋美容师喺呢方面意识都好强，选择咗好多一次性嘅一啲嘅工具同埋消毒咧，我哋都喺呢方面系加强咗。咁所以如果你即系我。就睇翻個情況，就其實佢哋業界咧，我哋本身喺呢一方面係做得唔錯，同埋係掌握得好好嘅。咁所以其實已經預備好曬。 即係其實都可能都知道客人喺接受療程期間未必戴到口罩。咁但係譬如佢哋真係出現一啲呼吸道嘅病徵啦，例如咳啊、打乞嗤啊咁，又或者係即係做緊療程期間有其他嘅唔舒服嘅情況。应该点样做呢？因为美容师就当然是做晒一些保护装备啦。咁但系个环境都会受到污染噶嘛，应该点 呢？系其实我哋嘅指引度咧系讲得好清楚嘅，无论系员工定客人咧，入铺头之前咧都需要探热啦，预先知道佢系即系有冇发烧嘅症状先啦。咁同埋咧，佢都需要咧做定一个嘅简单嘅问卷，即系要知道下佢有冇外游记录啊，或者有冇发烧症状啊等等嘅。咁而且系做好晒消毒嘅过程咧，佢哋先至会入去疗程嘅房间入边咧，系去即系准备个疗程。咁佢哋亦都系喺嗰个无论个客人入房间进行疗程之前，或者完咗个疗程咧，都会喺间房里边咧，我哋系会彻底消毒嘅。咁我哋会建议系酒精嘅喷射啦，同埋抹一啲嘅工具啦，一次性嘅床纸啊或者棉花，全部就要抌咗去啦。美容师自己嗰个嘅围裙啊，剩咧就要换咗去啊等等。咁呢方面其实我哋系做足噶。咁如果喺个过程里边客人系有唔舒服咧，其实我哋要即刻终止嗰个疗程。 Okay. 系啦， 好啦，咁就到咧就系美容都涉及好多唔同种类嘅啲疗程啦。其实即系有冇知唔知道即系政府去到定多啲一啲嘅防疫措施嘅时候，或者你哋嘅指引都好啦。乜嘢嘅程序系做得，乜嘢程序唔做得咧？嗱，今日见到记者会上面咧，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就话咧，就个措施就包括咧美容处所唔好有雾化嘅程序啊。咁你哋系咪知道呢样嘢咧？咁个雾化包括乜嘢咧？吓， 其实我哋有啲，譬如我谂好多人都知啊，美容会有啲吹steam咧。即係蒸氣塊面啊，即係喺做針清之前會有一個咁樣嘅步驟嘅，咁呢個我哋就會停咗先啦。咁另外我哋如果係有關呢啲有霧化嘅儀器啦，譬如噴一啲氧氣嗰啲咧，咁我哋都會停咗，係暫時唔做呢一類型嘅療程住嘅。 嗯。仲有冇其他啊？即系仲有冇其他？即系除咗雾化之外，可能有啲嘅程序都会比较有啲风险，可能你哋唔做住嘅，有冇咧？ 会噶，其实我哋尽量嗱，相对嚟讲，其实我哋譬如 steam 啊，譬如一啲系sauna 呢啲，我哋一定系停咗先啦。咁但系咧呢一类，我哋一般都系有某部分嘅仪器咧，系牵涉到系有雾化，就唔系全部分嘅。咁所以咧，其实有牵涉到呢啲仪器嘅疗程咧，我哋就已经系停咗噶啦。咁所以相对嚟讲咧，喺呢一方面咧，就已经将嗰个危险程度咧系降到最低。咁令到即大家可以安心喺里面咧，即系接受治疗呢个疗程咯。 咁唔单止即系美容啦，系有呢个涉及一啲嘅可能系蒸面嘅程序啦。咁其实一啲按摩啊，都可能会有涉及噶。譬如话系啲可能系蒸身啊，或者蒸脚啊，都可能有啲听众都可能会做过。呢啲仲系咪会继续做咧？ 嗱，好似我頭先都提過，譬如一啲桑拿、steam 啊，呢啲房入面呢一類即係身體嘅療程咧，呢啲房咧我哋都會停咗噶啦。咁但係一般如果你話喺房入面做 body massage 嗰啲咧，就唔需要有去到蒸噶啦。但係足浴嗰啲咧，就你我睇你係個意思係咪講足浴係咪啊？咁我哋就係啦。如果足浴咧，我哋就唔算係蒸身嘅其實。咁但係我哋喺呢方面就唔喺我哋嗰個範疇，喺我哋美容裏面呢，我哋其實係所有呢一類型嘅我哋都停咗㗎喇。 係，其實呢頭先特首林鄭月娥呢都喺記者會講話啊，其實你哋呢業界係草擬一啲嘅指引呢啊，都好好喎，有啲呢連政府都未諗㗎喎，知唔知有邊啲措施係即政府未諗但你哋諗出嚟嘅？ 係嗱，因為咧喺我哋裏面咧，其實我哋有提過咧，就係因為我哋頭先有講過，就係會消毒嗰個房間啦。咁喺消毒嘅過程咧，因為我哋都會噴灑咗啲酒精啊，剩嘅。咁所以我哋咧客同客之間咧，其實可能即係都需要咧相隔起碼十分鐘咧，我哋先至可以即係做第二個客嘅。咁對大家都可以安全。咁而且咧喺嗰個一次性嘅產品裏面咧，我哋喺 因為我哋都拍攝咗個片啊，我喺我哋點樣去清潔嘅過程咧、其實我哋係做完個客招呼咗個客離開之後咧，我哋個美容師喺清潔完嗰個房間抌咗啲垃圾，我哋跟住先至會消毒對手，佢嗰個濕氣嘅手套都會掉埋。搞掂晒，我哋攞咗新嘅床单，我哋会重新消毒个对手，戴个新嘅手套咧，我哋先至会再铺新嘅床单，铺好晒，做好晒，咁变咗咧，我哋系减少嗰个交叉感染。咁喺呢方面咧，我哋系即系都会尽量我哋喺任何有机会感染，我哋都会即系预备好晒。咁同埋咧，譬如客人入美容院之前，除咗喷身咧，我哋都会建议咧鞋底都要需要喷啦。咁、或者係如果有啲美容院佢本身嗰個嘅門口嗰個地氈佢有嗰個消毒嘅酒精嘅話，咁都去搭過先咧，即係確保入到去美容院裏面咧，大家係減低嗰、那個感染嘅風險咯。 OK， 好啊，多謝曬你陳秀儀，多謝你 啊。好，冇咁講。 陳秀儀咧就係美容業嘅，就係咧嚟自香港美容業總會嘅主席嚟噶。各位聽眾，咁而家咧就係剛才政府就係都公布啦，一啲嘅處所咧係可以重開翻喺五月八號星期五咧可以重開翻。除咗美容業之外咧，仲有遊戲機中心啦、健身中心啦、戲院啦、公眾娛樂場所啦，同埋按摩中心等等咧都可以重開噶。不過咧就需要咧遵循一定嘅一啲嘅防疫措施。咁剛才咧美容業講咗。好啦，大家有咩睇法呢？打嚟1872311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星期五開始，食肆每台最多可以坐四人的規定將會放寬至八人。現時11類被勒令停業的處所，其中7類將會可以有條件地重新開業，包括美容院、戲院、健身中心、麻雀館等。酒吧可以有限度營業，但不可以設音樂表演和跳舞。至於卡拉 OK、派對房間、浴室等高風險場所就需要繼續停業。政府又决定在5月27号起分阶段复课。林郑月娥说，中三至中五将会在文凭试考完之后第二日，即是5月27号复课。小四至中二6月8号复课。K3 至小三6月15号复课。K1 至 K2 今个学年不会复课。政府宣布限制四人以上群组聚集的规例会放宽至八人。被问到是怎样厘定八个人这个数目，是不是意味六四周年集会不能举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考虑放宽社交限制的时候不涉及政治考虑，政府采取相关措施的时候会听取专家顾问的意见，但不是每一项的措施都是由专家顾问给予意见和决定，最终的政策决定都是由政府作出。政府將會向全港市民免費派發可重用口罩，市民在網上登記之後，香港郵政會派送上門。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說，一名市民可以為最多5名的親友登記，再由香港郵政整合派遞。除了可重用口罩，政府亦都会向市民派发一次性的口罩，首批3000万个，预计6月底向全港市民派发，每户一包10个，市民不需要登记或者是排队领取，香港邮政会将口罩送上门。本港三月零售业总销货值临时估计230亿元，按年跌42%，跌幅较二月收窄2%，但大过一至二月合计的31.8%。多个分项零售表现都有双位数的跌幅，例如百货公司的货品销货值急挫近43%，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品跌超过75%，超市货品就升大约16%。 至于三月零售业总销货量按年跌43.8%，跌幅亦都较二月收窄2.9%，但跌幅大过一至二月合计嘅33.9%。首季零售业总销货值按年跌35%，总销货量亦都系跌36.9%，系有纪录以嚟最大嘅单季跌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智乐花园嗰度啦，有汽车着火啦，仲系处理紧噶。咁而家嗰度嘅中慢线啦系仍然封闭。后些少啦，近住井财街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噶。咁而家咧两单意外事故加埋啦，龙尾就排到去南地石矿场。反方向去元朗啦，屯门公路近住智乐花园呢一段咧都系慢车啦，龙尾就去到扫管笏。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仔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就多车，龙尾喺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仍然都系车多繁忙噶，龙尾喺德宝花园。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啦，介乎敬业街至到顺业街呢一段都系多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屯门公路丽城落车去九龙，以及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嗱，喺蕭叔而家錄音嘅時間咧，香港咧就係連續幾日咧係冇新嘅確診個案嘅。咁我哋連續幾日英文就點樣講咧？如果我哋系比较口语啲咁讲咧，我哋可以话几多 days in a row， 例如三日连续三日啦 ，three days in a row。咁边个 row 咧就系 R O W， 即系一连串几日里面咧都冇嘅。OK，three days in a row。如果我哋书面少少咧，我哋可以话 for three consecutive days。consecutive 咧就系 C O N S E。CUTIVE for three consecutive days. 好啦，例句 ，The government reports no new cases for three consecutive days. 咁中文就系政府咧公布连续三日咧系冇新嘅个案嘅。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我萧姓王嘅， 好慶幸自己在香港咯，珍惜我哋而家所擁有嘅嘢咯。就算是一家人出去吃飯，都好珍惜。幸福原來唔係必然嘅。 星期一至五下晝五點，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電台第一台，我們在乎你。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陸宇光。 自由風，自由風呢一節咧就係講緊咧，政府剛才咧就係公布咗一啲嘅放寬社交距離同埋開放一啲處所嘅一啲措施啦，以及咧就係派發口罩嘅措施啊。咁包括咧就係剛才都講到啦，就係放寬食肆每台嘅人數上限啦，限聚令咧亦都係放寬至到八個人啦。咁至於呢一啲嘅場所可以開翻啦，包括係戲院啦、美容業啦、健身等等可以開翻場啦，酒吧可以開翻，不過咧都係要咧係受一個四人一台嘅一個要求啊，咁同埋咧就係一啲嘅處所繼續要關閉，包括係卡拉 OK 啦、浴室啦、派對房間同埋夜店等等啦，同埋咧分階段復課啦，以及咧就係派發口罩啦，因為咧可重用口罩咧就將會喺聽日咧就開始咧就係可以登記噶啦，咁跟住咧就會有喺呢個嘅香港郵政咧就會送上門嘅嚇，咁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即係政府詳細啲嘅公佈啦。大家有咩意見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电话旁边有听众谭先生在度，谭生， 你好， 你好啊，请讲啊， 各位主持好， 你好啊，请讲， 系，政府咧，我多谢政府咧，就话准备派呢个同心口罩啊，俾我哋啲市民啊，咁举例，我咧就一家咧就一户咧就住咗三个人，就两个老人家。即是我同我太太啦，冚唪退晒休噶啦。咁我哋请咗个即系外佣嘅。咁但系咧，如果我哋申请嘅时候咧，政府咧就都冇 clarify 一户里边系咪一定要香港正式嘅市民，因为咧外佣咧都有临时嘅身份证噶嘛。咁咧我就唔系好清楚啊。咁咧，希望咧，經過大氣電波，如果政府聽到咧，或者可以 clarify 呢個 point 嘅。 OK， 好啊，多謝曬譚先生嘅電話啦。咁睇翻而家所謂即係同心抗疫嘅口罩咧，就係、是政府剛剛話係由本地嘅一啲嘅生產線咧研發出嚟嘅一個可重用嘅口罩嚟噶。咁頭先記者會上面咧，就係、是、特首林鄭月娥都講到話咧，就係、是、政府將會向每名持有香港身份證嘅香港市民啊，就免費派發呢個嘅同心抗疫口罩。咁再介紹一下呢個嘅口罩嘅啲特點先啦。咁就話咧，呢個口罩咧係利用一啲嘅銅嘅物料所製成啊。咁就亦都有個名咧，就叫做CU mask。咁因為咧 CU 咧就係銅嘅化學元素個名啦。咁就所以就擺埋落去啦。咁另外你都講到話 CU 咧。即有係英文諧音啊，即係 CU， 即係見翻你咁嘅意思，即係好想見你咁嘅意思啊。咁啊，頭先特首林鄭月娥都有咁樣嘅講法，所以呢個口罩咧叫做同心抗疫口罩，亦都係叫做咧 CU mask 嘅。咁就話咧係本地研發，人人有份，咁就以一個嘅以人為本嘅派發方法噶。咁係要網上登記嘅，咁之後咧就係會送上門噶啦。咁之後咧，創新及科技局局長咧嚇薛永恆咧，亦都係有提及多少少一啲嘅登記的方法，就話聽日即係六號開始咧，朝早七點咧就可以登記噶啦。咁登記期咧就係大概一個月，登記之後咧就係兩個星期咧就會由香港政郵政咧係送上門嘅。咁至於咧就係呢個嘅口罩咧，亦都係有呢個嘅兩層啦，含有銅嘅可以抗菌嘅，亦都係咧曾經攞過一啲本地研發獎嘅。咁亦都講到話咧，係如果係一個月。即係可能有啲嘅市民咧，未必方便，或者未必能夠啊嚇網上面登記嘅話咧，亦都可以登記期之後咧，去到一啲嘅郵局嗰度咧，就係出示身份證去攞口罩嘅嚇。咁大家仲有啲咩嘅意見咧？歡迎打嚟1872311啊！電話旁邊有陳女士喺度。 陳啊，誒唔好意思，我哋亦都講講咧，就係、是、今次咧亦都係有好多嘅處所咧，係因此咧而開翻嘅，喺五月八號星期五嘅時候咧，因此而開翻嘅，因為疫情緩和嘅關係。其中一種咧就係卡拉 OK 但係咧就唔包括一啲啦，包括咧就係卡拉 OK 咧，就係嚟緊咧仍然都係需要關閉嘅。咁所以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卡拉 OK 嘅負責人啦，就係、是、Red Mister 嘅公關部總監劉鳳儀喺度啊，劉鳳儀你好。 系、hey,，Hello， 陆生你好。 你好啊，对于今次咧，卡拉 OK 咧仍然喺星期五都系要关闭咧，有咩嘅感觉咧？ 喂，坦白讲，我哋觉得系绝对冇理由嘅，因为即系我都唔。即係唔知啲專家或者政府，甚至乎我哋業界嘅代表議員咧，佢哋有冇真正了解過我哋呢一行到底係點樣？佢哋根本就用乜嘢嘅準則去評論我哋係一個高風險嘅一個地區咧？即係我哋就好唔明點解佢會有呢個做法啦。甚至乎其實佢哋根本冇落過嚟我哋即係 Red Mister 啦，甚至乎佢哋都唔知道我哋其實可能我唔知佢最近有冇嚟過或者去過 Remis， 即係去過卡拉 OK 嘅地方、到底理唔理解我哋卡拉 OK 係一個點樣嘅行業或者係一個點樣嘅環境啊？係啊，用乜嘢準則去評量我哋係一個高風險嘅地方咧？咁樣，咁、因為其實依家我哋嘅卡拉 OK 已經唔同以前嘅卡拉 OK， 其實我哋已經係每一位客人都會有自己嘅麥啦，我哋可以安排到佢哋有獨立嘅麥獨立嘅房間，甚至乎我哋有一啲麥嘅手帶啦，可以幫佢 link with 嗰個麥，咁佢可以知道自己用緊呢支麥，唔會同人哋交換咗啦，甚至乎 share 麥根本冇呢一回事啦。咁我哋亦都有啲 sticker 可以俾啲客人去標籤住佢哋嗰個杯，咁佢哋亦都唔會有機會即係。共用其他杯啦，咁我哋喺我哋嘅一個卡拉 OK 嘅環境裏面做咗好多好多嘅嘢，去 ensure 即係唔會啲客人即係知道我哋係好衞生啦，我哋亦都希望可以提供一個好安全嘅地方俾我哋嘅客人去享用嘅，咁但係點解佢哋？會認為我哋係一個高風險嘅地方咧，即係用乜嘢準則去釐定我哋係一個高風險嘅地方咧？ 劉鳳儀，剛才聽到喺記者會上面咧，咁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就話，即係通常啲人唱歌咧就唔戴口罩啊，咁所以就風險高啲啊。你點睇咧？或者會唔會其實你要求啲客人唱卡拉 OK 嘅時候戴口罩咧？會唔會？ 其實好坦白講啊，食肆打邊爐夠一樣唔戴口罩咯，點解佢哋有冇問題咧？其實好。過往根據過往的數據你可以看得到的打邊爐群組甚至乎酒吧群組其實他們比我們風險更大他們、感染的人數更多為什麼他們又可以開回而我們不可以開回呢 咁至於咧，其實特首林鄭月娥喺記者會都有講到啦，咁就係因為咧，佢係針對活動啊，就唔係淨係針對咧卡拉 OK 處所嘅問題。佢都講到話咧，其實如果一啲嘅食肆啊、酒吧啊，有唱歌嘅活動咧，咁而家咧喺政府嘅一啲最新嘅措施嚟講咧，仍然係禁止嘅。咁意思即係話咧，其實一視同仁嘅，唔係針對卡拉 OK 嘅。其實到到地方唱歌都唔得噶啦，咁你又點睇咧？ 其實如果他認為戴翻口罩會安全啲，我哋可以同樣要求我哋嘅客人戴翻口罩㗎。即係如果他認為呢一個係一個因素嘅話，咁我哋依然可以咁樣做嘅喎。咁但係佢哋都冇 advice 我，甚至乎其實我哋隨時歡迎佢哋落嚟睇一睇視察我哋嘅環境，我哋係咪一個安全嘅地方？我哋唔介意佢先俾我哋開咗。如果佢覺得譬如真係我哋好不幸地，我哋再有客人受到感染，我哋即時停翻係冇問題嘅喎。但係依家係。我哋即係我哋好質疑佢哋用乜嘢準則去釐定我哋係咁樣，而其實我哋相對即係根據以往嘅數字，我哋係比其他譬如好似酒樓啊，甚至乎酒吧，其實我哋比佢嗰個感染人數仲低嘅。咁我哋覺得呢一方面，我哋覺得好唔認同啦，同埋覺得對我哋業界其實好唔公平嘅。 同觀感有冇關係呢？因為其實三月下旬咧係出現過一個卡拉 OK 嘅感染群組，佢哋咧啲客人咧就係幫襯過你哋公司旗下喺尖沙咀嘅一間分店啦。結果咧嗰個群組裡面七名嘅一齊唱卡拉 OK 嘅顧客都全部確診。 嘅。咁其實同觀感有冇關係咧？即係會唔會話啊？因為出現過卡拉 OK 群組，所以開翻比較難啲、嗯。 我哋認同噶，即係我哋認同之前係有呢個群組出現。其實喺卡拉 OK 都係兩宗即係咁嘅 case， 即係譬如我哋同我哋嘅即係另外一個同業咁樣都係兩個 case 啦。咁但係相比之下，酒吧群組咧，又或者之前嗰個打邊爐群組咧，咁其實佢哋感染嘅人數係超過20人以上咁啊，佢哋嗰個咪仲多咯，係咪？嗰、那個觀感咪比我哋更差咯，係咪？咁所以我哋唔認同呢一個睇法咯。 嗯，咁而家咧就係、今個星期五開始都仲未係有得開業啦。其實對你哋嘅生意嘅影響有幾大咧？咁其實同埋會唔會期望有第三輪嘅抗疫基金可以幫到你哋呢啲仍然要關閉嘅行業咧？ 坦白講，即係對我哋影響係非常之咁大嘅，因為你諗下，我哋每一間卡拉 OK 都係位處於黃金地段嘅，我哋係每一間卡拉 OK 都過萬尺以上，咁講緊係過百萬嘅一個租金，而我哋嘅員工咧係比平時嘅餐飲更多噶嘛，因為我哋嗰、那個即係開放時間係好長噶嘛，可能由朝頭早嘅11點營運到第朝嘅6點鐘，咁所以我哋係好多人手嘅，咁你諗下，我哋連續51日唔可以開鋪喎，對於我哋嘅打擊係非常之大咯。 嗯，咁其实但係今次呢就特首都讲到话未係时候傾有冇第三轮嘅呢个抗疫基金处啊，或是 其实 是有冇抗疫基金对你嚟讲其实个帮助有冇呢？ 都其实好似话譬如佢之前有讲过话对我哋即係又会喺我哋嘅业界会资助50,000元嘅。好坦白讲，譬如我头先同你讲过嗰个数字啦，我哋讲緊一间铺嘅租金都过100,000元，人工可能加埋都7位數字嘅，咁你俾个50,000元，我到底又可以帮到啲乜嘢呢？係咪？咁其实呢个係其一啦。第二就係之前其实财爷都有讲过好多，即係譬如关于一啲我哋可以申请一啲贷款啊，甚至乎有讲过即係譬如好似一啲保就业计划嗰啲所谓嘅计划，其实到依家都未落实。一啲申請方案啊，甚至乎一啲 form 啊，我哋要需要提供啲乜嘢資料啊，其實都仲未出嘅喎、啊 嗯。 好似講緊嗰個，我哋 keep 住每一日咧都有問勞工及福利局啊，到底嗰個計劃幾時出啊？我哋都想知點樣可以提供啲咩資料俾你，我哋可以申請咧咁樣。但係到依家佢都係未有定案嘅，我哋一啲都唔知嘅、啊。咁但係我哋4月份、5月份都要出糧同埋都要交租嘅嘛，係咪？咁我哋即係好難面對，真係，我覺得咧，其實佢呢個政策咧，對於我哋嘅行業打擊係好大，亦都唔應該同時標籤我哋as一個高危嘅地方咯，咁樣對我哋嘅行業係好唔公平嘅。 嗯，對你哋嘅行業生態有咩影響咧？會唔會話真係部分嘅分店可能做唔住要關門咧？ 我哋當然希即係唔希望有呢件事發生啦。我哋講緊係每一間分店，即係我哋 total 有成即係過300員工噶嘛。咁其實我哋係影響緊好多人嘅飯碗嘅，所以我哋即係盡量都希望可以保留啲員工。但係確實我哋都係一個即係好艱難嘅時期咯。咁我希望政府可以理解一下，或者即係代表我哋業界嘅議員，可唔可以聽一下我哋講嘢？即係或者俾個機會我哋，即係去了解一下我哋實際行業係點樣營運嘅，而從而可以減低，即係譬如減少嚟緊需要即係停業嗰個時間啦，係啦，即係呢個可以考慮啦，甚至乎喺嗰個資助上高可以對我哋即係提供一個額外嘅資助或者補貼咯。 嗯，有冇提出一啲方案让政府考虑俾你哋早少少可以开业咧？ 我哋都係即係我哋希望可以見即係、就是、接見我哋嘅議員啊，同佢哋分享一下我哋業界依家做咗啲乜嘢。其實我哋喺我哋即係希望可以維持間鋪衞生啊、健康啊或者各方面，其實我哋落咗好多功夫喺度嘅。我哋希望佢可以嚟睇一睇我哋到底做咗啲乜嘢，真係了解我哋實際嘅情況。因為我哋有獨立房間，我哋有獨立咪，咁我哋嘅風險喺邊度咧？咁我希望佢知道呢件事之后咧，从而减低咗即系或者减少咗对我哋嗰、那个 即係停業嗰個要求，即係甚至乎取消佢咯。 OK， 好啊，多謝曬你啊，劉鳳儀， 多 謝你， 多謝曬， 多謝你。咁啊，劉鳳儀咧就係一間卡拉 OK， 係 Red Mister 嘅公關部總監嚟噶。我哋電話係18723111，電話旁邊咧有聽眾林先生喺度。林生， 係 你好， 你好啊，陸宇光先生。我想講一講，因為特首今日先話派口罩可以重用嗰啲問題咧，係佢就話可以上網登記就會有啦。咁但係我想有啲話老人家或者傷殘人士咧，佢係冇得上網嘅。咁嗰啲佢係咪應該講一講點樣做法？我哋人唔係好明白。如果冇得上網，咁啊攞唔到咪變咗咪好麻煩啦，變咗。 嗯，咁就頭先都有引述到記者會嘅一啲內容啦，就係話其實登記期過咗之後咧，市民可以去郵局啊，郵局咧出示身份證咧，亦都可以攞到呢個嘅同心抗疫口罩嘅，會唔會幫到你啊？咁 哦，咁咪會好啲，因為我聽咧新聞咧有啲即係幾個電台有時講啲嘢出入唔同啊嘛，所以我要問問清楚，了解多啲咯，因為佢又話。六月份咧又話一次過一户十個嗰啲咁，變咗我就變咗要混淆少少咯。 係， 即係問問就比較清楚啲希望。 嗯，另外咧，當局咧亦都喺記者會上面講到話，會將一啲嘅口罩咧就派發俾小學啦、幼稚園啦，另外咧就係院舍啦、殘疾人士啦、露宿者咧，都會直接派發呢個嘅同心抗疫口罩俾佢哋嘅。聽完之後有咩嘅感覺啊？覺得呢次嘅措施呢個政策好唔好啊？ 咁當然好啦，因為。比較，我覺得香港政府真係做嘢真係遲好多步啦。你口罩最需要用嘅時候咧，幾多長者老人家一家大細排口罩嗰陣時咧幾辛苦，排通宵。我哋試過啦，排完隊買口罩翻嚟係用唔到嘅，真係好陰功噶。薄到咧，薄到吹到都幾乎大啲水點透滲咗喺口度，你已經咁都買咗口罩，買完翻嚟等於冇用。但政府而家咁遲先至要幫到市民，都叫做好過冇咯。希望佢哋又對香港嘅市民或者任何一樣嘢咧，徹底盡量仲即係快啲嘅時間幫到香港市民啦。而家香港市民真係好慘嘅。 係，好多謝， 乜都辛苦好。 OK， 好多謝曬林先生嘅電話嚇。咁我相信呢個買口罩嘅一啲回憶咧，都係一個香港人嘅一啲喺呢次疫情期間嘅一啲共同回憶啦。好啦，呢、這个时候咧都要听听咧我哋公共事务组制作嘅一个专题系列啊，就叫做咧系活在香港之抗疫有时，讲讲咧香港唔同嘅朋友咧就喺呢段疫情之间嘅生活。今次咧同大家关注一下一啲弱势社群，尤其是系露宿者嘅生活噃。 为己为人，请佩戴口罩。 嚟嚟量一量体温啦。 是他也是你和我， 活在香港之抗疫有时。 本港最新的失业率是4.2%。 好的 Peter， 我今年就56岁左右，做在酒楼的，做了30几年了。 当中餐饮服务活动业失业率急升至8.6%。 啱啱呢个疫情咧就冇嘢做，争几个月租就俾个业主追入锁门噶啦，冇得住噶啦，有一晚就俾锁咗，我就公然咧瞓咗一晚。 为咗加强防疫，即使要减少人流，有餐厅负责人话预计生意会跌3-4%。 咁样巧就冇嘢做，又整呢单嘢，又死唔死？又难揾工，啲朋友介绍嘅啫嘛，打电话去跟招下咁啫嘛，咁啫。佢啲话我都就系不如炒，点搞啫？ 社区组织协会表示，深水埗同油尖旺区有大约50个露宿者居住喺快餐店。 呢啲攞去餐厅食啊嘛，哎呀，饭钱咯，使乜有4张？好难受噶，咩面都冇晒啦。排单嗰时刻意咁嗰样，唔好咁发，点样开发，点样食。 我叫山，喺深水埗露宿咗1-2个月左右。的士每个人嘅际遇都唔同，你都唔知道边度有客，月入平均都有1-2万元嘅，一路慢慢少咯。 运输及房局局长陈凡表示，交通运输行业生意 车行交唔到嗰个租金，未收翻架车咯。劏房你交唔到嘅时候，嗰度已经赶你走噶啦。 疫情下交通运输行业受到最大打击，会喺救急如救火，宜松不宜慢，尽量 减发生。系啊，冇谂过噶，一月到四月咯，完全冇钱咯，坐喺公园啲凳嗰度咯，唔知道听日点啊，又唔知道边个帮到我啊咁。自己去到自言自语咁答咯，即系好似啲精神病人咧咁样。好笑噶，嗰啲派嘢嗰啲社工咧派饭啊，当你咧收得唔好咧，隔篱啲露宿者都会偷嘅，可乐都俾佢哋偷啦。我话你攞咗罐可乐啊？啊，攞啦攞啦，随便攞。试过啊，试过入医院瞓咗一个礼拜咯，饿到晕咯，系啊，骨证室咯，话几日冇食嘢咯。咁我都仲争医馆补钱噶，嗰度都未俾啊。有人谂我就系话啊，会唔会中一个病可以去到嗰啲地方去隔离我14日啦？咁有杯面啊，有地方住啊，咁样有呢个谂法嘅，其实冇去做咯。用歌声，用欢 笑来博知音的赞。活在香港之抗疫有时。制作萧乐文、张家俊，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内播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啊，咁 Irene 同大家报告屯门嗰边嘅交通先啦。咁屯门公路去九龙咧，至乐花园对开之前有汽车着火嘅事故，仲系处理紧。不过而家净系封慢线嘅啫。咁另外就系屯兴路去屯门公路嘅支路咧，都系有封路措施噶，都系有啲塞车噶啦。咁喺前少少井财街嗰度嘅意外事故都曾经有意外啦。井财街意外事故就清咗场，不过而家屯门公路九龙咧。由井財街啦，一路去到福亨村咧，都仍然係車多行車緩慢嘅，塞緊車嘅朋友要忍耐一下啦。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兆康站至到屯門市廣場，交通都係繁忙。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北角消防局，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咧都多车啦，龙尾都系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系收费广场至到理工大学就较为多车嘅。好啦，我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对美元1.247，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兑美元0.644，新西兰元兑美元0.605。港金报15,745元，比上日收市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8.51美元，卖出1,700.99美元。港汇指数108.7，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屯门公路，较早时啦，屯门公路汽车着火嘅事故仲系处理紧噶。而家去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嘅慢线啦，仍然系封闭啦。另外，屯兴路通去屯门公路嘅支路都系封闭噶。而家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榕街车多，龙尾喺华都花园。另外啦，屯门公路入去元朗方向。较早时近住安定村啦，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喺小榄，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都有车龙，龙尾接近龙日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嘅情况啦，就系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柯达大厦同埋太古城。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新华实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啦，龙尾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多车噶，龙尾去到海丰园。而喺九龙啦，伟业街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来回方向都系繁忙。去油塘方向嘅龙尾排到上二道，反方向去九龙湾啦，就塞翻上去观塘绕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系比较多车一啲，龙尾去到丽晶花园。观塘道近开源道回旋处都是车多繁忙的，去油塘方向的龙尾在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而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塞回上去将军澳道近蓝田消防局。波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亚街老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屯门公路丽城落车去九龙，同埋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为己为人，请佩戴口罩。 嚟嚟量一量体温啦。 我是首个确诊的香港空手道运动员李振豪，虽然我很不幸地确诊了，但是我学习了怎样去对身边的人同事和自己的生命去感恩，更加学习了怎样去活在当下。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伍婉婷。 时间嚟到傍晚嘅6:39啦，今日自由风，自由风除咗陆宇光之外，仲有喺电话旁边嘅评论员伍婉婷啊，伍婉婷你好， 你好啊，你好 ，Evan， 你好啊，嗱，今日咧就系随住个疫症咧都系逐渐缓和啦，咁政府就话咧而家个抗疫工作出现曙光，所以今日咧都公布咗好多嘅放宽一啲嘅社交距离啦，开放处所啦。同埋咧，係派口罩嘅啲措施啊！嗱，我哋剛才嘅節目都同大家講咗一啲嘅開放處所嘅一啲政策啦。不過咧，好似好多聽眾咧，都係對呢個嘅派口罩嘅政策咧，都好有一個興趣同埋意見啦。嗱，見到咧，嗱，不如都講一講咧，而家點樣派口罩法先啦嚇。嗱，政府剛剛就公布咧，就話將會向全民派發可重用口罩啦。咁呢個口罩咧，就係聽日咧就可以開始登記噶啦。咁就聽日咧嗰個嘅可以去到朝早7:00啊，就可以去到指定嘅網站去到登記。咁嗰個嘅登記期咧就係1個月嘅。咁而且咧，市民咧可以為最多5名嘅親友有一齐登记添，登记完之后咧，咁个香港邮政咧就会喺2个星期后咧就会送去指定嘅地址噶啦。咁如果咧就唔能够喺上述嘅日期去到网上登记嘅话咧，市民亦都可以带埋身份证咧去到邮政局嗰度咧亲身攞口罩嘅吓。呢个就系先系讲呢个嘅可以重用嘅所谓同心抗疫口罩啦。另外咧亦都好多嘅派口罩嘅措施噶，包括咧就系6月底咧就系向全民派发。即棄口罩，每户咧派發一包咧係10個，亦都係透過香港郵政去到派噶。至於一啲係有需要嘅人士同埋一啲嘅弱勢社群啦，包括係有需要嘅學生啦、前線人員啦、一啲嘅私營界別嘅醫療人員啦、長者弱勢社群等等咧，政府咧都會向佢哋派發口罩。吳婉婷啊，係頭先喺記者會上面咧都有啲嘅記者去到問到啦，其實喺疫症嘅初期。啊，其实咧，市面上唔够口罩嘅时候，眼见咧邻近嘅地区，例如系澳门啊、台湾等等咧，或者新加坡咧，都有一啲嘅派口罩嘅措施， 好似政府一直都系冇办法提供到口罩俾市民，直至到而家咧，先至有呢个嘅口罩嘅供应，会唔会系太迟咧？咁特首嘅讲法咧就话啊，因为初期真系冇啊嘛，咁而家已经系好落力咁去做呢个生产口罩俾大家，你点睇咧吓？ 嗱，我当然都同即系市民有同样嘅感觉啦，即系点解喺我哋最缺嘅时候佢冇派到咧？咁但系我都会觉得即系迟到好过冇到嘅。咁当时政府完全冇办法，或者行错咗方向啦，佢哋采取咗个招标嘅方法，即系业界都话一个一大笑话啦。咁你咁样招标法，梗系冇人会提供到货俾你啦。咁但系去到今天咧，其实我会认为咧有两嘢嘅。第一就系佢派发嗰个可重用嘅口罩咧，其实系错失咗一个最好地去为市民去建立个习惯嘅时机啊。因为大家已经戴惯咗我哋依家用呢一只即系医疗级别嘅三层嘅口罩嘛。咁但系其实就要去重新去建立嗰、那个习惯咧，其实系唔容易一件事，但系起码佢肯去做。咁但系第二样嘢咧，就系、是我哋都相信咧，其实一个咁大嘅疫情落嚟之后咧，我哋都会可以预见，可能我哋都有不同时期都会可能有一啲疫情，我哋要去注意啦。又或者大家都要建立咗个公共卫生嘅习惯，随时有个口罩袋住喺身边，自己即系遇到有咩情况，譬如喺你即系觉得唔舒服啦，咁随时你都去攞个口罩出嚟。咁如果能够去透过政府去咁样派发咧，去建立到市民呢个习惯，然后就将一个可能系相比起嚟嗰个防护系更加严谨级别嘅一个医疗用口罩，真系留翻俾医护人员去用，并且系能够去更环保啦。我哋用个可重用嘅口罩，咁呢件事我都觉得喺呢个阶段政府系值得去做嘅。咁但系又翻翻去一个问题咧，就系其实讲紧嘅政府依家系选取咗一个供应商一款嘅口罩，咁但系而同时间咧，其实喺呢两年里边咧，政府系有资助紧，即系创科局咧一样系资助紧有其他本地嘅一啲口罩生产商咧，佢哋去研发一啲可重用嘅高规格嘅口罩嘅。咁喺一方面资助，并且已经系喺市面上我哋都见到啦，过去一段时间都有好多人开个记者招待会啦，净系系传媒揾到出嚟嘅都已经有6款间公司啦，咁嘅时候咧，其实就即系会唔会对于喺呢啲科研成果投入市场里边会有一个影响喺度咧？政府系喺依家系选取咗其中一间去做佢哋嘅拍档，咁其他嘅人佢哋做紧呢个科研嘅朋友，佢哋可能係突然面對住嗰、那個市場、那個方向，佢哋唔掌握啊。例如會唔會即係政府喺選取咗呢一個以外咧，即係除呢個同心抗疫口罩以外咧，其他佢哋資助緊嘅項目嚇係咪可以同佢哋一齊去傾？嚟緊我哋點樣去喺建立市民呢一個使用可重口罩嘅習慣嘅同時，去扶持到業界咧？因為嗰、那個好緊要嘅咧，就係我哋一方面支持人哋創業，支持科研。但是另一方面，政府的单一采购之后呢，其实这些产品他们面世以后没有机会去投入大量生产的时候，其实对于整个产业都是有个影响在这 里。看回这个的同心抗疫口罩，即是现在派发的这个可重用的口罩，那就是由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去对研发的，那就是拿到这个的创新及科技基金资助的，那同埋已经拿到专利呢，亦都曾经在一啲嘅國際嘅發明獎上面咧，係攞到一獎嘅。咁見到咧，其實政府方面咧都講到話咧，其實都今次咧係呢個可以體現到咧好多唔同嘅方面嘅一啲合作啦。咁包括係呢個政府有投資啦，創科局去到領頭啦，亦都係咧得到業界支持啦。咁而學術方面咧，亦都係有同理工大學咧一齊去一個承辦一個研究中心啦。咁同埋咧，今次嘅專利咧喺研發中心嗰度嘅，咁亦都唔需要再俾呢個專利費嘅，咁所以咧，其實都今次亦都係喺首輪嘅抗疫基金嗰度咧，其實係政府預留咗8億咧，去到俾呢個嘅成衣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咧，去到研發呢個今次嘅可重用口罩嘅，咁所以今次都可以話係成個計劃咧，都係政府去到牽頭啦，去到俾錢呢個嘅中心咧，去到研發呢個嘅可重用口罩嘅嚇。 哦，但係其實係同一個撥款咧，即係同一個創科嘅 資助呢，其實是同樣是有其他的可循環口罩呢都是使用同一個撥款的。咁、所以那個、即係我會覺得政府有需要去睇睇係點樣去同業界去作一個溝通啦，同佢哋扶持佢哋嘅發展啦、 或者我哋都講多少少今次派口罩嘅一啲詳情啦，包括呢個口罩有咩功能呢，同埋呢就係點樣去登記，點樣去派發返呢，我哋不如都花少少時間同各位聽眾去講下啦，因為都一個好新嘅政策嚟嘅，可能大家都未知道嘅詳情。首先講一講呢，今次所謂同心抗疫口罩呢，其實個名都有玄機嘅，因為呢個名呢就係同呢就係金字邊啊，金屬嗰個同，心呢就係有草花頭，即係淚心個心。咁因為呢今次嗰個口罩呢係有兩層，最少有兩層啊，都有呢個一啲含有少量嘅同啊，同埋咧用啲特別嘅方法去製造咧嚟到抑制同埋一啲阻隔一啲病菌嘅，咁亦都見到咧係得到咧係美國材料與試驗協會嘅 ASTM F2100嘅一級標準。呢個口罩咧可以清洗咧60次嘅，咁如果換埋濾芯嘅話咧，更加可以係長期使用添。咁點樣去洗呢個嘅口罩咧？可能大家都想知道嚇。咁咧政府嘅網頁咧就話咧係用番鹼同埋凍水單獨咁去手洗，咁就得㗎啦，咁同埋呢就係、清洗乾淨之後呢就係、平放晾乾呢就得㗎啦。咁有啲人問我，咁佢話譬如其他方法，譬如熱水洗得唔得呢，又或者用漂白水得唔得呢？唔得嘅。政府網頁講到話呢，就係、熱水呀、漂白劑呀、油順劑呢，或者一啲含熒光劑嘅洗衣劑呢，都會係影響到呢個口罩嘅功能㗎。所以大家攞到口罩之後呢，用手洗，用普通番鹼同埋呢凍水洗就得㗎啦。咁同埋呢每日用完之後呢就應該要清洗一次，整污糟咗都應該要清洗。咁跟住咧，亦都係頭先講啦，要係單獨洗嘅。咁如果咧同其他嘅衫一齊混合一齊洗嘅話咧，可能會交叉感染。咁至於點樣去登記、點樣攞咧？咁剛才都有提到啦。咁聽日開始咧就可以網上登記噶啦。咁咧就係5月6日至到6月6日。咁登記咧係要提供咩資料咧？咁就係要提供身份證號碼啦、出生日期啦、本地嘅流动电话号码同埋咧本地嘅收件邮址。咁好啦，登记咗之后咧系跟住咧就会有香港邮政嘅人员咧就会上门派递噶啦。咁就会喺成功登记之后咧，大概2星期咧就会送到。咁而喺成功登记咧就会收到一个流动电话嘅短信啦。就算唔成功都收到噶吓。咁所以咧大家记住咧一定要提供一个嘅本地有效嘅一个流动电话啦吓。咁啊吴婉婷啊，咁其实见到咧今次派口罩嘅做法咧，都係之前咧有好多人讨论嘅，因为咧之前有啲人问啊，其实派口罩会唔会係透过一啲政府部门啊、地区啊，即係譬如各区都会有民政处啦，亦都会有可能好多嘅其他政府部门啦，又或者甚至社福机构啊，又或者係一啲嘅区议会啊，都可能係可以派呢啲物资嘅角色。结果呢政府用咗一个全民呢网上登记同埋呢上门派递嘅方法。你点睇呢？ 我会觉得呢用任何方法都可以嘅。咁但係就最基本呢就係佢哋嗰个即係数据库係唔係嗰个容量够唔够啦，佢如何去处理即係嗰个人手个压力啦。咁其实係依家讲緊係去邮局呢就係最一个最直接最容易嘅方法。咁但係呢我又会担忧，其实喺我哋疫情呢几个月期间，大家可能都曾經有個經歷同埋有個忍耐咧，就係、其實我哋個郵遞服務都係受到阻延嘅。咁甚至乎我亦都有朋友試過話收唔到我的信添。咁嗰、那個郵局嗰個壓力咧，我哋都睇到喺呢段時間係有增加嘅。咁到底如果依家我哋全民派口罩都係要透過郵政服務去做嘅話咧，佢個人手係點啦？咁同埋其實係郵局似乎唔係一個容易掌握到我哋市民個人資料嘅一個機構嚟嘅，咁係咪有入境處會有個 database 同佢哋分享，定還是點咧？ 會啊會啊嚇， 係啦，咁所以呢個即係要好清晰地俾市民知道啦。咁我個人就會認為未必可以係有唔同嘅地方都去做，譬如可能依家選擇咗郵局，跟住然後又加國民政處或者區議會，咁又加社署咁。 未必是可以是几个部门一起去同步去做，可能个信息仲更加混乱，但是可能是针对某部分是接受緊社署服务的基层的细细群的朋友呢，他们分分钟可能有些人他要去邮局都有个困难，或者是上网登记都有困难。我成日都讲呢，我们并不是一个网络发展得完全成熟的社会，我们仲仍然有一班基层市民是网络贫穷的，他们没有那么容易可以接触到互联网的。那那些是不是可以透过他们即服务他们的社福机构的单位，是可以即作为一个这样的支援呢？那甚至乎是有一些本身没有居所的市民呢，其实他们也都不会说有得话登记了寄去他们那里，那他们是不是一个即很容易地愿意行去邮局那里去做个登记的呢？例如我们一些露宿的朋友，那那个其实都需要，因为今天先公布啦，可能再要细节的详情到运作起来呢，政府才可以做到第二轮的再详尽一点的再细化一点的分工的公布啦。那可能这些都要他们随后要考虑的 咯。其实都要再讲回呢，因为今次呢就是网上登记啦，登记完之后呢就是由香港邮政去到派递这些口罩啦。那所以呢各位市民呢就在网上登记的时候呢就记住，即不是一个一个斗快，不是一个斗快的一个登记来的。其实呢登记期呢就5月6号到6月6号整整一个月的。咁刚才呢你都讲到话，可能有啲市民呢上网未必好方便嘅，或者唔识上网嘅。咁头先个政策都讲到话呢，係可以喺登记期即係6月6号登记期之后呢，亦都可以呢係带住身份证呢去到邮局嗰度呢，就去到攞你哋嘅呢个可重用口罩啦。咁而呢呢、這个嘅网页系乜嘢呢？头先讲咗好多啊，网页系咩呢？要同大家讲讲，就係 qmask.gov.hk Q 就是英文字母 Q 啦 ，mask.gov.hk 嘅。好啦，各位听众有咩啲咩嘅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啦。电话旁边咧有听众林先生喺度啊，林生， 你好啊， 你好，请讲。 你好， 我哋住咧劏房嘅，我都头先好明白咧，头先个嘉宾主持讲嘅嘢，因为佢哋有啲人上网都好困难，攞唔到即系申请唔到口罩。我哋可能就算申請到咧，有個問題咧，就係我哋個郵箱係 share 嘅，同埋冇鎖匙嘅。如果真係郵差叔叔寄到嚟咧，我哋都未必方便，我都或者未必適時攞得到。其實我見到好多我哋區咧，都好多呢啲自攜櫃啊，嗰啲愛嚟攞投保又好，攞啲咩嘢？其實可唔可以政府考慮一下用嗰啲俾我哋有個號碼自己攞咧？朝头早攞又加，夜晚攞又加，自己方便啲嘅。 系林生调翻转，你有冇其他亲友有其他啲即系比较可能可靠安全啲嘅地址？因为其实今次一个人可以帮另外五个人一起登记啊，吓咁变咗会唔会有其实亲友可以帮到你呢？ 其实系得嘅， 都得嘅。 我可以去揾个旧嘅地址嘅。不过咧，相对嚟讲咧，因为点讲咧，有时疫情期间，我系嗰啲家长，不过佢疫情期间。佢都唔想接觸咁多其他親人，咁睇下我睇下會唔會登記佢，或者去郵政局攞咯。 係，OK， 唔該曬你哋。 好多謝你啊，多謝阿林先生。伍婉婷點睇咧？ 就係頭先林生講嗰個情況就存在住啦。第一就係、是即使我哋係可以唔使網上登記去郵局輪候嘅，咁譬如好似林生咁，佢可以揾朋友，亦都可以係即係用一個另外一個地址，甚或者係即係自己上去郵局登記。但係其實咧，我哋有一啲基層的細社群咧，佢哋可能連自己要行去郵局去做嗰登記都困難嘅，咁就真係好需要社福機構嘅支持啦。 系，咁其实今次都政府都有去照顾一啲嘅弱势社群嘅，因为其实咧喺公布政策嘅同时咧，咁政府都话咧，譬如小朋友咧系唔使登记嘅吓，12岁咧或者以下嘅小童咧，咁政府咧系会直接将呢啲嘅可重用口罩咧系派发去到学校嗰度嘅，咁而另外咧，譬如院舍啊、残疾人士啊、露宿者咧。都会咧系政府有方法咧去到直接派俾佢哋吓咁样讲吓。听到位听众电话好嘛？有听众梁女士喺电话旁边啊，梁女士。 系啊系啊， 梁女士你好， 请讲。 你好啊，我讲咧 系梁女士，唔好意思，要请你熄收音机先啊，有啲回音吓。 系啊，删咗啦， 系多谢你，请讲。 系啊，我就话如果唔识上网登记啦，咁系咪可以直接就咁样就去邮局咧？邮局。 完咗登記期之後，咁就咧直接拎住身份證咧去郵局度攞嚇， 就得噶啦， 冇錯啦。 咁同埋咧，仲有一樣嘢話洗咧，即係你知道香港天氣有時好濕噶，全濕啦，梅南天咧。咁你洗咗，如果住劏房嘅，咁又地方又窄啦，咁點解咁快乾咧？你而家有時濕到80%+啊，咁樣好難乾噶一晚，咁地都用唔翻噶可能。 嗯， 系啊，呢个都可能 暂时得一个，因为系嘛， 系咯，如果唔干咁噏住咁样，系又点咧？咁你都系要揾啲而家用紧嗰啲口罩要帮补一齐嘅，系嘛？你如果每人一个咁样，系咪啊？ 嗯， 一个咁样，你唔系未必即系咁快又通风干啊嘛？系咪先？ 嗯， 但有呢个可重用口罩有咩感觉啊？开唔开心啊？呢个 都可都好嘅，咁都好嘅。但系咧就话要洗咧，就要讲清楚点洗咯。我头先听你哋两位讲话，即系唔好攞埋啲衫啊，就唔好变啲咩洗啊，就咁样搵冻水，搵啲番碱。 番碱冻水系啦，手洗 系 单独手洗吓， 系冻水洗。咁跟住咧就系话，即系嗱呢个基本上系好嘅。但系咧你话干咧，我就话你好潮湿啊，好难一买就干噶嘛。 明白。好啊。 都要谂埋呢啲咯。 OK， 好多谢梁女士啊，多谢你。听到位听众电话，有邱女士喺度啊，邱女士， 系你好啊， 你好，请讲， 邱女士你好， 我想问咧，点解要我哋俾咁多资料佢咧？ 哦，咁确保每人一个嘛， 同埋唔好重复登记啊嘛，吓， 你就咁俾个 I D 咪得咯，有出生年月日地址乜都俾齐，我觉得冇咁嘅必要咯。同埋你知政府噶啦，好多时都成日唔见啲嘢，好似选举嗰啲嘢，我就担心佢随时又话唔见啦。就话遗失咗啊，咁样 有啲担心系嘛？ 咁啊，储存呢啲资料会唔会系会用嚟做咩嘅咧？我想问。 明白。OK， 多谢邱女士先。系啊，吴婉婷都系一个。可能要大家知道，系啦系啦，因为咧其实今次咧系容许咧市民为另外五名亲友咧一齐去登记啊。咁咧政府头先咧都有再开记者会咧去到讨论呢个授权嘅安排啦。咁记住咧，为人哋登记咧，先要取得人哋嘅同意，攞人哋嘅个人资料，先至好咧做呢个网上登记。咁咧就系、是，但系而家咧即系当可能咧即系呢个嘅措施出咗嚟之后，可能社会上好多人担心咧，即系会唔会有啲人盗用啊，或者即系挪用人哋嘅个人资料去登记呢个问题，吴婉婷点样解决？ 系啊，嗱，其实佢需要，即系如果佢话要俾到另外五名亲友嘅登记咧，其实佢有冇条件去做一个确认咧？到底我系如何去获得呢个人嘅授权，又如何去核实我是否获得对方嗰个授权咧？咁呢个系一个问题。咁又譬如头先梁女士嗰个提问咧，又引发咗我谂一样嘢系啦，就系、是。如果我諗叔叔嘅，我覺得一個口罩唔夠用，咁我就估下邊個成日都唔出街嘅，我啊幫佢登記埋。咁你可唔可以 check 到我咧？咁當然，其實我哋都唔會鼓勵市民去咁樣做啦。咁 同埋罪行嚟 啦， 呢個係 罪行嚟噶啦。咁但係其實係我如何去核實呢五名親友係獲得我嘅即係獲得佢哋嘅授權去幫我去幫佢做登記咧？咁其實喺嗰、那個網站嗰度有一個好清晰嘅規範喺呢度咯，我覺得。 係啊，關於呢個嘅口罩嘅登記咧，相信都仲有好多嘅討論啦。我哋聽一次新闻先，七点钟新闻之后翻嚟咧，继续会有自由风，自由风电话18723111。 戴口罩嘅女进入商店，事发喺当地嘅上个星期五，涉案嘅妈妈带同个女准备进入一间商店嗰阵，个女因为冇按规定戴口罩，被在场嘅保安员禁止进入。妈妈同保安员争执之后离开，但系冇几耐之后，佢同丈夫同埋个仔重返现场。其中一名男子开枪射杀那个保安员，当局已经拘捕涉案的妈妈，正追缉她的丈夫和儿子。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者以上，预测是大致天晴和炎热。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午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屯门公路智乐花园一带交通先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喺智乐花园对开有汽车着火嘅事故。咁啊，而家慢线咧继续系有封路措施嘅。咁另外，屯兴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支路都系有封路措施，不过嗰度嘅交通就冇较早前咁挤塞噶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龙尾都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喺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到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同埋收费广场隧道入口一带咧，亦都系多车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喺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鲤鱼门道噶啦。港岛路面咧，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维园一带仍然系多车，龙尾喺油街。九龙嘅路面情况，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带咧，仍然系非常之多车嘅。咁啊，慢车嘅龙尾咧，去到龙翔道近住钻石山附近嘅。观塘伟业街东行去油塘茶果岭方向开贤道一带，亦都系多车啦，龙尾去到九龙湾德福花园附近。而观塘绕道东行去将军澳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一带咧，亦都系多车嘅。新界方面咧，而家屯门公路元朗近住安定村一段啦，同埋黄金海岸一带咧，亦都系比较繁忙噶。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菠萝斜段多车，龙尾去到北围。大埔公路近住沙田沥源村段去上水粉岭方向，现时都系多车啦，龙尾分别去到美林村同埋大围。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屯门公路丽城落斜去九龙、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十万个孝顺母亲的理由， 西岭鸡、虾仁炒蛋、薯仔炆鸡翼、咸蛋蒸肉饼，无论大个食尽山珍海味，都不够妈咪煮的餸咁美味嘅。 咪住，乜要理由嘅咩？ 又是、哦。 拥抱， 拥抱， 拥抱， 无需理由。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梁荣忠、陈淑兰、林超荣、杜文慧、黄桂林、彪爷， 开心日报， 祝你母亲节快乐。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伍婉婷，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伍婉婷喺度啦。伍婉婷啊，今日咧就系政府公布咗好多嘅一啲嘅放宽社交距离啦，同埋一啲嘅处所开放嘅啲措施，同埋派口罩啦。所以咧，我哋电话旁边都请嚟咧系一位专家，同我哋一齐评论下啊嘛。有香港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医生喺度啊，梁医生。 两位主持好， 你好， 你好，李生。 先讲一讲咧，就系开放处所嘅问题先好嘛？因为咧今次咧政府就决定咧，就系一啲嘅处所可以重开，包括系游戏机中心啦、健身中心啦、戏院啦、美容院等等。甚至咧酒吧咧，但系酒馆都可以咧系恢复营业。咁但系咧一啲嘅处所，例如卡拉 OK 啦、浴室啦、party room 啦，同埋夜店等等咧，就要继续停业。今日喺记者会上面咧，都好多人追问咧，即系点样去睇呢个嘅处所嘅风险高低嘅问题啊？梁子超医生又点样睇今次政府决定咧？ 我觉得佢呢啲都唔系太大，即系话问题啊。最主要我谂系咩咧？唔使戴口罩嗰啲，大家就即係可以戴口罩嗰啲地方呢，其實大家都應該覺得個風險唔會特別高嘅。咁變咗佢嗰啲可以比較全面放寬啲，咁係呢樣理解。咁至於你話嗰啲係你係要除口罩嗰啲呢，其實睇你個除口罩時間耐唔耐，同埋嗰個室內入面個環境會唔會好多人做，即係話逼埋曬一齊嘅空氣嗰個唔流通呢，或者係本身入面嘅，如果你係靜態嘅同一啲動態嘅有唔同，因為我哋靜態嗰時候呢，我哋個呼吸速度啊，或者我哋唔講嘢嗰時候呢，個飛沫係擴散係少過我哋急速咁樣，譬如話係做緊運動又好，或者係唱緊歌啊講嘢呢，個飛沫個擴散啊，甚至乎氣溶膠擴散都會高啲嘅。咁呢啲係唔同考慮啦，即係話你本身嘅嗰個人相對於嗰個地方嘅大細，咁同埋入面你喺入面如果唔戴口罩嘅時間嘅長短，同埋你唔戴口罩嗰時係做緊咩嘢，咁呢啲可能都影響個傳播風險。咁個大致上我覺得就咁啦，其實就喺一個我哋如果真係能夠防外做得好，令到我哋係冇傳染源走入個社區度呢，其實如果我哋開放咗局部啲係冇問題呢，其實都可以考慮再進一步開放嘅。因為始終都係咁啦，其實我哋成度都講源頭控制呢，其實呢個源頭控制呢個心願呢，唔係淨係話我哋係叫人戴口罩嘅源頭控制，其實就個傳染源，個傳染源去到邊度呢？如果傳染源主要都仍然喺輸入度呢，咁其實我哋個社區風險呢基本上係絕少絕少嘅，甚至乎零嘅。但如果傳染源走到入我哋個社區度呢，咁我哋自自然然呢越多傳染源嗰陣時候呢，我哋任何呢啲場外風險都會增加。咁見咗其實就話你實際上嗰個成敗，你開放呢啲呢，真係睇你能夠點控制個傳染源輸入，唔好俾佢走入我哋個社區度，呢啲就係即係重中之重啦。咁真係希望個檢疫安排再做得好啲，咁唔好話有啲隱形嘅傳播不斷走入我哋社區，咁就大家都唔得。 OK， 咁梁醫生啊，今日其實另一個重點咧就係呢個可重用口罩。咁政府將會向全民派發可重用口罩。今次呢個可重用口罩咧就係有六層嘅功能物料構造而成啦。咁而其中咧有兩層咧係含有少量嘅銅咧，咁去到做一個抑制細菌同埋一啲嘅病毒有害物質等等呢個嘅功能噶。亦都話咧可以有助阻隔呢個飛沫添。梁醫生，你了唔了解今次呢個口罩嘅一啲？成分啊、構造啊，系咪能够呢、這个防到今次嘅病毒咧？同埋点样用法先至最安全啊？ 嗱，因为我其实就净系睇到个好细嘅相咧，其实睇唔清楚啲数据。不嗱，因为大家要知道咧，而家全球入边咧，我哋入边喺个呢啲所谓一啲公众社交场合用一啲嘅低风险场用嘅咧，其实最主要讲紧系源头控制，同埋我哋系讲紧一个咧群体嘅干预。希望咧絕大多數人都能夠適應到用到嘅，咁變咗喺咁嘅角度嚟講咧，我自己就會將個優先咧就係嗰個口罩嘅設計咧，係個用家用起上嚟覺得舒服，能夠耐即係能夠係可以用得去一段長時間，都唔使話覺得又唔舒服啊咁嘅情況咧。咁其實睇今次嘅口罩入面咧，你冇錯，佢嗰個過濾功能咧，事實上係做得係理想嘅。咁但係問題嗰個過濾功能咧，基本上係針對咩咧？係針對醫院一啲入面一啲嘅保護一啲醫院人員嘅規格嚟做。就喺源頭控制嚟講咧，其實我哋都好簡單嘅布料咧，其實都會做到一個好嘅源頭控制啊，阻住大飛啲飛沫嘅問題。所以嗰個唔係一個最基本嘅考慮。不過我睇佢入面有一部分嘅數據，就似乎因為可能層數太多， 而令到咩呢？令到嗰個呼吸嘅阻力可能係稍微偏高咗啲啦。咁其實就係會令到可能你係咁熱嘅天氣呢，就可能會覺得會焗啦。咁同埋可能個呼吸方面呢係冇咁暢順嘅。咁但係當然你其實就係亦都可以靠調校少少嗰個個面嘅緊嘅情況啦，你淨到佢稍微鬆少少嘅，雖然有漏氣啊，咁其實呢啲口罩點都漏氣嘅，睇漏幾多啦。如果你漏氣漏得多啲嘅，自然就可能會覺得即係話冇咁唞氣咁辛苦嘅，咁都仍然用得嘅。咁只不過就話你係可能會覺得有啲熱，咁同埋咧就話我唔知佢入邊會唔會有啲唔同嘅襯嗰個大細啦，因為始終咧，因為你後邊嗰個橡筋啊嗰啲咁樣咧。就始終個面嘅大細啊，同埋嗰個本身咧，個個人個面型啊，有啲唔同咧。佢其實你話一個口罩嘅大細可唔可以適合曬所有人咧，就未必一定得。咁尤其是如果你覺得係太緊咧，呢樣嘢就難搞啲啦。因為你緊咧，你就冇辦法就可以再調校。反為如果佢覺得係鬆咧，另一個方法就可能，譬如你係嗰啲橡筋嘅地方，揾啲針線暖暖佢啊，將佢收翻緊啲，咁其實都可以。咁、 okay. 但係因為呢啲口罩咧，其實就係佢將佢主要做一個源頭控制咧， 你又唔使箍住自己太面箍得太緊嘅，因為嗰樣嘢係所有就算連外科口罩你都唔需要即係話箍得咁緊。第一樣嘢就係話呢樣，第二樣嘢就係你用呢啲咧。其實入面喺個低風險嘅環境入面咧、其實入面嘅你反為係亦都唔好令到自己成日不斷都要掂個口罩，成日要調校啊，成日整到自己唔舒服咧。你反為係溝嗰對手啊，其他接觸嘅影響我哋塊面咧，可能仲增加個交叉感染風險。 明白。 佢最主要都係用源頭控制，所以你其實最主要其他嗰啲係最緊要個用家覺得用起上嚟，你自己覺得啱用就用，唔啱用嘅你咪用其他替代品咯。再諗嘅其實唔需要一定用佢嘅。 OK， 好啊，多謝曬梁子超醫生，多謝你嚇。梁子超醫生咧就係香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嚟噶。吳婉婷睇嚟咧，即係就算派發呢個口罩嘅同時咧，大家都要緊記咧就係正確佩戴口罩嘅方法咧，先可以繼續抗疫啦嚇。 冇錯。 好。 瑞文啊，唔好行呢边啦，条山路有啲危险咁啊！ 哎呀，你咪生人唔生胆啦，有我喺度嘛， 唔系咧，山泥倾泻嘅嘢， 好地地又边会咁容易冧落嚟啊？ 今个星期我就请嚟咗土力工程署副处长欧阳仁生，讲下极端山泥倾泻事件，听完你就知噶啦。 而我就会带大家行一间素食超市，睇下有咩啱大家食。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18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吴婉婷喺度。吴婉婷， 系 我哋继续跟一跟咧，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嘅一个僵局啊。嗱，早前咧就系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咧就就住立法会内会嘅问题咧，就系、是、邀请咧外间嘅资深大律师咧就提供佢哋嘅法律意见啦。咁寻日咧就收到咧就系呢个外间嘅法律意见啦。咁兼且咧就系有一个文件分发俾议员，咁就讲到话咧。现任的内会主席民建联的李慧琼仍然可以享有内会主席的所有一般权力，同埋就在新主席未选出之前都有权是可以召开会议去处理一些内会事务，特别是一些急切和重要的内会事务。那这件事都引来都一些讨论，究竟是不是内会的运作可以如常，但是泛民方面都不是太同意。咁啊，其中咧就系主持紧呢个选举嘅郭荣亨咧，亦都系对于呢个外间嘅法律意见好多嘅唔同意啦。今日咧有好多嘅进展噶，咁包括咧就系民主派咧就讲到话已经成功咁邀请两名嘅另外两名嘅资深大律师咧。就住內會嘅情況咧，就提供法律意見，咁就包括咧係大律師公會主席咧戴啟思噶。咁另外一方面咧，建制派咧都有個嘅動議，咁就要求咧係譴責咧就主持緊呢個內會選舉嘅郭榮亨。嗱，吳婉婷啊，好可能咧今次呢、這個泛民再去揾外間嘅法律意見咧，可能會得出咧唔同呢個梁君彥揾嘅法律意見，到時應該點樣處理咧？ 咁事實上就好明顯，我哋都可以有個合理預期，都應。 應該不會是一樣的了。但是這個問題就是到底他們怎樣去處理這個、尋求外間法律意見這個問題呢，其實都不是今時今日、即開始的了。過去都曾經試過有不同的事件呢，立法會是要尋求、其他的法律意見啦。其實到底、最終立法會的選擇是要、用他們自己、立法會、內部那個法律意見，還是外界的法律、意見呢？其實這件事他們是似乎現在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在這裡、即如何去、採納，就到底我是用 ABC 到即假設將來是有第三方的意見，那用哪一個的意見才會是一個即是合理的選擇呢？還有其實是他們的選舉過程裡面，其實現在似乎呢、立法會並沒有、客觀的一個標準在這裡可以給到我們看到，即是現在其實是大家口同被拗、 okay. 即是兩邊就、即是其實呢就不是即是、我們就這樣拗就可以說、即是兩邊拗贏，拗來拗去是沒完沒了的嘛，是不是能夠可以在立法會有客观指引呢？譬如即我引区议会为例啦，如果区议会在委员会未选到、主席的时候呢，其实就会是由大会主席去主持那个、委员会的会议的嘛。那我不知道现在的区议会是不是这样、 okay. 但是 到底他们可不可以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在这里呢？ 好，我们电话1872311，电话旁边就请来泛民的议员，有民主派会议召集人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在这里。陈淑庄， 陈淑庄你好。 可不可以讲一下点解你哋会再邀请一啲另外嘅资深大律师去为住内会嘅情况提供意见呢？ 当然啦，我哋过去嘅一段日子，我睇到郭荣亨议员咧都系一直跟翻议事规则啦，同埋相关法律顾问喺较早时候曾经出嘅法律意见嘅。咁但系你见得到咧，咁而家最近咁就叫大会主席啦，咁咧就去攞咗一个新嘅法律意见，就话因应咧有一啲特别嘅情况。咁但系咧暂时咧我哋未睇得到咧，就我哋自己本身嘅法律顾问咧有一个进一步嘅了解，咁所以我都觉得咧可能咧系一个时候可以攞一个独立嘅第三方嘅意见咧，大家去了解一下。第一，譬如话系过去法律顾问嘅观点系咪正确啦？第二，就住一啲最近新发展，甚至系好可能喺最近呢、这个大会主席所攞嘅一个法律意见当中相关嘅一啲法律观点，系咪要作澄清或者要有另外嘅考虑咧？咁我觉得而且对呢一个公众嚟讲，就住一啲新嘅观点或者可能更多範疇的觀點，咁有多一個法律意見去考慮，甚至係可以俾其他議員去參考嘅。我覺得可能喺呢啲情況都可以合適嘅。 係，但係點樣睇今次你哋揾嘅法律意見嘅合法性咧？即係究竟立法會係咪需要去到參考埋你哋揾嘅法律意見咧？ 其實我不知道是不是要用立法會錢公帑去找法律意見才是叫合適，或者要職員給的才叫合適。但是至少我覺得立法會作為代議士，我們也都是眾籌議員，自己也有籌款，究竟用哪一個理據呢？咁其實講真一句，你作為立法會議員，咁係咪即係一直都係咁？梗係應用翻自己本身嘅我哋嘅法律顧問嘅意見啦。咁但係似乎我聽到建制派嗰啲議員又唔係，就好似又想用外間法律意見。咁我覺得尋求多一個，等大家去了解翻整體上面，無論係關於憲制上面啊，或者甚至而家我哋嘅法律程序，我都覺得係合適。 OK， 啊，吳婉婷， 陳淑莊，係啊，陳淑莊啊，我有兩個問題想問嘅。咁因為剛才你提到咧，就係、是法律顧問咧，對於呢一個外聘法律意見咧，未有進一步了解。咁因此你哋選擇咗係你哋再自己眾籌去再委聘外邊嘅法律意見，爭取第三個、第四個人俾意見啦。咁但係我嘅問題就係想問，咁其實係咪應該首先係爭取咗立法會嘅法律顧問先去理解目前呢一個外聘法律意見嘅觀點，佢哋是否採納？咁第二个就係、是我有一点就想了解嘅，就是、因为其实我哋讲緊即係用公帑同唔用公帑嗰个有一个客观嘅意义喺度㗎嘛。咁如果譬如我举例讲，即係如果有任何人话我自己俾钱去买一啲纪念品送俾人，我印个区议会嘅 logo 都一样唔得㗎嘛。咁嗰、那个即係变咗嗰个众筹自己俾钱去请一个律师去俾意见嘅嗰、那个又能唔能够即係作为一个采纳，係 是作為是立法會聘用的一個有認受性的法律意見呢，那那個是有沒有，你們有沒有一些客觀的標準在這裡？ 剛才我答回你第二個問題先，因為剛才我剛剛接入來的時候我都聽到你的說法啦，正如你所說呢，內會的成員是不包括大會主席。 嗯， 咁所以我就唔係好明點解今次咧大會主席會插手就去攞一個法律意見， 係 嚇，咁、所以咧究竟公唔公堂咧？咁佢認為合適，咁咁佢係大會主席啦，冇辦法啦，但係佢絕對唔係內會嘅成員嚇。咁、所以咧我希望可以部分解釋到你嗰個原因，咁而且咁。如果是咁嘅話，咁究竟咩叫 official， 咩叫正式，或者咩叫邊一個唔可以考慮咧？咁我聽到嘅説法咧，暫時大家都係公平處理嘅，即係都係話考慮。咁不過啱聽嘅就用，唔啱聽就唔用啦。我聽到建制派嘅説法，咁我哋而家計不得而知，我哋究竟我哋嘅法律意見會係咩嘅立場，咩嘅觀點啦？咁但係我哋都係希望盡量提供俾公眾人士有多一個法律觀點去考慮嘅啫。咁關於這個法律顧問的事情，我相信他都會我相信星期五當日、或者我們有了個法律的意見之後，我想他都會充分考慮的，他的給的意見也都未必不可以參考，所以我也都看不到如果除了他之外我們不可以尋求獨立的法律意見、 那是不是就是說你們找的法律意見可以在星期五之前拿到呢？因為其實李慧瓊已經根據梁君彥找的資深大律師的意見已经希望咧喺星期五咧就系举行两个会议，一个就系选主席，一个咧就系佢自己去到用翻佢原主席嘅身份喺度开会。咁系咪你哋星期五之前可以攞到法律意见，然之后去到提出呢个嘅安排嘅质疑咧？ 就住朝早嘅选主席嘅嗰个安排咧，其实都要讲翻咧，其实过去所有嘅选主席嘅会议咧，都系个时间啊，或者嗰个出嗰、那个通告咧，都系由李慧瓊去负责嘅。咁而主持會議咧就由郭榮亨議員啦，咁呢一個就係嗰個安排嚟嘅。咁所以咧就住早上嗰個會議咧，係按一般嘅程序就進，即係之前選舉正副主席嗰個程序一路繼續進行嘅。咁但係就住下晝嗰個三個小時嘅嗰一個咧，咁當然個情況就比較特殊一啲啦。呢、這個我哋睇到究竟係咪即係完全係符合得曬？究竟是不是有權力去做？因為正如你所說，我的理解就是李慧瓊有說過話，即係兩個都唔恰當的話，咁就唯有揀個冇咁唔恰當，因為佢用 lesser evil 去形容嘅。咁究竟係咪喺法律上邊係咪可以去揀個冇咁錯嘅嚟用？究竟冇咁合法嘅嚟用咧？我就唔知啦。咁但係我就睇唔到係咁樣啦，即係一係就合程序合法，唔係嘅話就唔合程序唔合法。咁所以就冇話冇咁合法，但係就冇咁合程序嘅。不過都可以啦，咁我就唔係好明呢一個道理喺邊度，甚至係法律觀點喺邊度啦。咁所以就住佢下晝嗰個究竟佢是否有權啊等等呢一個，我相信都會係大家質疑嘅地方，因為尤其是佢本身咧係作為前嘅或者係叫做仲係呢一個主席啦，同埋佢都係一個候選人咯。 仲有分零鐘時間，想問埋你，即係因為你哋泛民而家有冇開會去到討論點樣去對待星期五下晝李慧瓊想開嗰個嘅會咧？ 民主派議員不嬲都會就個別唔同嘅議程，我哋都會有商有量嘅。咁例如星期五嘅會議，或者係甚至即係就住內會嘅一個情況，兩辦咁我哋都或者係最近星期一突然間出咗個主席提供嘅法律意見，咁所以我哋都有一個決定，都係其中一個我哋嘅同意，就係會去眾籌同埋去攞法律意見。咁答翻你頭先其中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個法律意見毫無意外嘅話咧，都應該係會喺星期五或之前咧就會得到嘅。咁所以我哋嘅法律團隊咧就努力進行之中。咁我哋而家就揾咗資深大律師戴啟思，咁仲有其他一眾嘅大律師同埋律師嘅努力當中嘅。咁所以嚟緊應該就可以趕得切喺星期五嘅代會嗰度咧，就會提供到俾大家一個適切嘅法律基礎。 即係有咗法律意見，先至知道點樣去對星期五個會。 我谂样样都要做啲啦，咁、 okay， 但系 时间关系啊， 暂时好啊，我哋暂时都冇办法预计嗰个结果系点。 明白，多谢晒陈淑庄，多谢你。 唔该晒。 陈淑庄咧就系民主派会议嘅召集人，亦都系公民党立法会议员嚟噶。电话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本港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缓和，今日再度录得零确诊，是连续第16日没有本地确诊个案。政府宣布放宽一系列的防疫措施，今日星期五开始，食店每台的人数和群组聚集人数的上限都由4个人放宽至8个人。另外7类处所，包括美容院、戏院、健身中心和酒吧等等，可以有条件重开。至于卡拉 OK、 派对房间、浴室等高风险的场所就需要继续停业。教育局亦都宣布，学校分阶段复课，中三至到中五将于文凭试考完之后的第二日，即是5月27号复课，小四至到中二6月8号复课，幼稚园 K3 至到小三6月15号复课， K1 至到 K2 在今个学年不会复课。政府宣布将会向全港市民派发可重用口罩，口罩可以抗菌，属于第一级防御，清洗之后可以重用60次。市民听日朝头早7点开始网上登记，香港邮政会在大约2个星期内将口罩派上门。一名市民可以为最多5名亲友登记，未能够上网登记的市民稍后亦都可以直接到邮局那里拿。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说，可重用口罩在清洗的时候只需要用碱和水浸和冲洗，等口罩晾干之后就可以使用。除了可重用口罩，政府亦都会向市民派发一次性的口罩，第一批3000万个预计6月底向全港市民派发，每户一包10个。被裁定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尤慧晶和梁仲恒需要向立法会行管会退还186万元的薪津和支付讼费。区域法院司法常务官裁定两人没有提出恰当的抗辩理据，剔除两人的抗辩书，判行管会胜诉，两人需要交还186万薪津和支付相关讼费。尤慧晶和梁仲恒缺席聆讯，他们先后在2018年的10月和11月提交抗辩书，行管会要求他们交代详情和就案件管理填写问卷，但是两人都没有回应。去年的6月两人缺席聆讯，聆案官下令他们以书面交代缺席原因，他们亦都没有回复，两人至今仍然没有表态是否继续抗辩。有杀人蜂之称来自亚洲的大虎头蜂在美国华盛顿州出现，专家警告这种黄蜂的毒液可以致命，民众如果发现他们应该立即跑开并且向当局报告。报道说大虎头蜂是全世界体型最大的黄蜂，原生于东南亚、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地，体长可以达到 6.35 厘米，能够刺穿衣服，人类被大虎头蜂多次刺中足以致命。大虎头蜂亦都会捕食大型昆虫，包括其他品种的黄蜂和蜜蜂，它们会以断头的方式杀害其他蜜蜂，占据蜂巢，并且用幼蜂喂食自己的下一代。专家形容，如果大虎头蜂落地生根，会是严重灾难，除了威胁人类生命，亦都会祸及农业和养蜂业。目前有数以百计的大虎头蜂出现在邻近加拿大边境的华盛顿州地区，当局说不清楚这些大黄蜂是怎样登陆北美。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新华实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啦，龙尾喺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啦，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嗰段咧系车多噶，反方向去油塘啦，近住裕民坊仍然系车多缓慢。龙尾德宝花园，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亚街老街。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另外咧就系屯门公路啦，较早时啦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对出嘅汽车着火事故仲系处理紧噶，慢线啦仍然封闭噶，咁同埋屯兴路通去屯门公路嘅支路都仲系封闭噶。屯门公路同埋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啦，近住黄金海岸呢一段比较多车一啲。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道定富街去旺角、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屯门公路丽城落斜去九龙和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小姓王嘅，好庆幸自己喺香港咯，珍惜我哋而家所拥有嘅嘢咯。就算系一家人出去食饭，都好珍惜。幸福原来唔系必然嘅。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嘅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伍婉婷。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倾倾立法会内会嗰个嘅僵局问题啊。伍婉婷啊，我哋刚才咧就访问咗泛民嘅陈淑庄啦，咁就话揾到咧系资深大律师戴启思咧就再提供多一个法律意见。咁讲到话梁君彦作为立法会主席都唔系内会成员啦，咁点解唔可以即系揾多一个法律意见让各位议员去参考咧？你点睇咧？ 首先我会睇翻咧，到底立法会有冇呢方面个规范？但系主席佢不是嗰、那个。委员会的成员，他是否就没有权力去委聘一个外聘的法律观点去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是其一。第二就是我会觉得几时都是多听几个意见大家都是会好一点的，是不是？任何事情都是啦。但是为什么会是去到今天已经是有个外聘法律意见出了来之后呢，才会再去听多一个意见？其实件事拖了这么久，既然他们都觉得需要听多一个声音的时候，为什么不是在梁君彦去找一个在外面找一个律师之前他们已经有找了呢？那个即我会觉得其实那件事那个合理性大家要即全面地讨论咯。第二个就是我会认为呢，即今天其实都看到有些譬如郭榮鏗反驳那个观点啦，就说现在这个处理呢其实是打破了立法会的重要传统啦。但是其实打破立法会的重要传统就不是只是讲这个外聘大律师法律意见这件事啦。其 實由郭榮亨去咁樣主持呢個內會嘅選舉，都已經係打破咗過去嘅傳統啦。咁我有啲擔心就係兩邊都似乎係個個都係輸打贏要沒完沒了咁樣咯。 OK， 又問問呢位議員點睇啊？電話旁邊咧有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張國軍啊，張國軍你好。 你好， 你好，张国军。 对于而家有泛民主派嘅议员再找另外一啲嘅资深大律师发表呢个对内会嘅法律意见，又话咧系可以多一个参考嘅作用啊，你点睇咧？ 咁当然啦，我谂佢哋想攞个法律意见咧，当然就系话佢哋，我相信就话佢哋一定系对大主席所攞嘅法律意见咧，佢哋有意见或者佢哋唔同意，佢哋先想去攞自己法律意见嘅啫。如果佢同意嘅話，佢就唔會去攞啦，係咪？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咁究竟佢所攞嘅意見，咁佢求嘅一個目的係乜嘢呢？因為大主席嘅法律意見攞翻嚟咧，就係、是、一個可以咁講，法律意見令到而家可以係休克咗嘅內會咧，係點樣係可以有個出路，係可以令到立法會係繼續正常運作嘅一個嘅意見嚟啦。咁如果你要攞個唔同嘅意見嘅話，即係話其實可能泛民就係想攞個法律意見去話俾大家聽，嘗試去說服大家就是、而家我哋議事規則咧，其實個條文咧係令到我哋大家係可以繼續咧係休克落去，係唔正常運作係啱嘅。即係我諗，如果你攞個咁嘅法律意見，呢一個嘅法律意見究竟你係想達到咩目的咧？我諗其實可以咁講，個目的咧。超然 但系咧，因为即系好多嘅泛民意见都认为咧，其实梁君彦有冇权力去就住内会嘅情况去寻求外间嘅法律意见咧？因为梁君彦唔系内会嘅成员之一嚟嘅，你点睇咧？ 我而家内会咧所发生嘅事咧，唔单止系影响内会，而系影响整个立法会嘅正常嘅运作，系影响立法会咧去履行佢宪制责任。因为内会开唔到咧，其实咧而家。政府所提交嘅法案咧，系不能够喺立法会嘅大会里边咧系处理嘅。而坦白讲，过去半年里边咧，我哋喺大会可以咁讲咧，都冇一啲政府嘅法案咧系可以处理。嗱，呢个情况咧史无前例，亦都系可以咁讲，我认为一个宪制嘅危机嚟嘅。咁所以作为立法会嘅主席，当立法会系不能履行佢嘅宪制责任，喺咁嘅情况之下，立法会嘅主席去攞一个嘅法律意见。嘗試係為立法會揾一個出路，咁又有啲乜嘢唔啱呢？如果立法會主席唔去做呢一樣嘢嘅時候，咁係邊個去做？會令到泛民係覺得佢會係信服，而係唔會再喺度咧係惹是生非咧？咁呢個大家要諗下嘅。 嗱，就住阿大會大主席嘅嗰個發言啦，咁我想問一下張國軍啦。咁佢就話好遺憾啦，由舊年十月到今年年初啦，內會一路未能夠選出主席，佢就一直留意住事態發展，就當時公開呼籲議員放下政治分歧。咁但係我嘅理解咧，就如果係一個大主席咧，佢個角色除咗係公開呼籲之外咧，喂，你哋個個講唔掂數，係咪都應該就私底下即係游說下拆？掂佢啊，傾下咁。咁其實過去呢段時間，十月到依家，到底有冇發揮過呢個角色咧？ 其實喺過去半年啦，我即係以我所知咧，其實喺立法會裏邊咧，即係大會主席啊，或者係即係建制派嘅議員啊，都有嘗試咧，係同泛民啊或者郭榮亨嗰邊咧，大家嘗試去揾一個出路嘅。但係以我所知咧，係並不成功嘅。咁但係你話點解有啲人成日話啦？喂，點解你六個月前你唔揾外間法律意見，今日先揾啊？嗱，如果喺郭榮亨主持一次兩次會議係未能夠選到主席嘅時候咧，喺嗰個時候你去揾一個意見去壓到佢嘅時候咧，咁當你諗下當時嘅時候喺社會上會唔會覺得開兩次會未選到主席，可能有啲原因？是不是未達到一個濫權或者未達到令到立法會癱瘓的一個情況呢？坦白講，過去那半年裏面呢，其實我們每一次開內會的時候呢，建制派的議員呢可以這樣說，都 是抗議郭榮亨的主持的方式的。但是你看回呢，你現在回頭一看，在社會上，在傳媒上，過去呢其實呢坦白講，對內會未選到主席這件事呢，大家不是很上心，大家都不是很知道發生什麼事。直到可以這樣說，真的直到兩辦係真係出咗聲明，係即係將呢件事係直接指出嚟之後咧，香港嘅社會或者香港嘅傳媒咧，大家先至突然間關心起呢件事。咦，原來半年都未選到，呢件係咩事咧？從而係令到大家開始咧，就去睇緊、判斷緊，究竟而家郭榮亨佢做緊啲乜嘢？係咪濫權？立法會係咪癱瘓咧？咁所以咁講， 你唔經過呢幾個月或者半年嘅時候咧，其實喺社會上對於係咪有人越權，對於立法會係咪癱瘓？呢一樣嘢咧，大家未必好似而家咁上心嘅咯。 係嗱，而家咧係原內會主席咧李慧瓊咧就依據住而家攞到嘅外間大律師嘅意見咧，就將會喺星期五嘅下晝咧就召開特別會議去處理點樣去處理呢個嘅選主席嘅問題啊。咁但係咧就見到即係泛民主派咧就對於呢個會議可能會有唔同意嘅地方啦嚇。首先即係佢可能即係而家外間嘅法律意見可能同之前立法會顧問有分別啦，而咧而家泛民都攞緊一啲新嘅法律意見，可以預期咧可能即係有唔同嘅意見出嚟啦。點樣睇嚟緊呢個禮拜五嘅會議咧？其實會唔會有一個即係可能會受到挑戰嘅地方？又或者你哋預期呢個會議可以做到啲乜嘢咧？ 可以咁講啦，當然我哋係想大家係可以即係和平去解決呢件事情啦。咁但係可以咁講，個主動權唔係喺內會主席又或者喺建制派議員身上嘅。而家好視乎咧，就係郭榮亨佢究竟咧係接唔接受呢個法律意見，而呢個法律意見其實係提供一個嘅方案咧，係讓到個議會咧，只不過係即係唔使再休克，係恢復翻正常嘅運作。可以咁講，嗱，郭榮亨佢禮拜五點樣做，接唔接受呢個意見咧？係一年天堂，一年地獄咯。即係立法會可唔可以正常啊？定係話繼續係好似泛民或者反對派佢所講嘅攬炒，今次攬炒埋立法會嘅今年裏邊咧，都唔使只要開會啦。呢、這個就好視乎個郭榮亨佢自己本身啊，佢有冇辦法咧可以係即係回頭是岸，懸崖勒馬。 嗯。至於咧就係外間嘅法律意見咧，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一啲譬如一啲法案嘅處理咧，就可以同內會磋商，內會主席磋商，就咧可能即係有一個繞過內會去到處理一個或者直上大會一個可能性。咁而今朝早咧，特首林鄭月娥都講到話咧，就會唔會係一啲有啲條例法案草案啊，比較係一啲緊急啲，可能係國歌法啊，或者即係涉及一啲嘅一啲專利權啊一啲嘅法案咧，都可能。要处理，你担唔担心？即系如果呢件事会出现嘅话，会引起一个即系绕过立法会程序一个争议咧？ 当然，你话喺个议事规则里边咧，系容许咁样去做嘅。但系当然啦，喺过去咧，其实一个传统啦，可以约定俗成咧，政府嘅法案咧，都系基本上咧，都系经过内会咧，先到大会嘅， 系 一般嘅做法嚟嘅。咁当然，究竟你话啦，喂？是哪一条叫做话是即系紧急到是可以这样去做呢？我相信如果你提出任何一条话紧急去越过这个内会的时候呢，泛民或者反对派的议员呢必定呢是会激烈反抗的。咁坦白讲亦都你话一条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就不可以条条法案都是这样是兜过内会的嘛。所以咁讲你怎样恢复返内会令到立法会的正常运作，这个先是而家关键咯。就不是话究竟哪一条法案的问题，而一定不是即係特區政府或者建制派覺得，喂，有某一條嘅法案，我哋而家好想去做咗佢，所以我而家咧就去越過去啦。嗱，而家從來都唔係有咁嘅 agenda 喺個大家嘅心裏邊，而家只係大家好希望立法會係正正常常俾我哋每一個嘅議員咧履行翻我哋議員咧喺立法會做正正經經去做我哋議員工作。一個咁嘅機會咁解嘅。 Okay, 好啊，多謝曬張國軍，多謝你啊。張國軍咧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嚟噶。電話1872311，有聽眾石先生喺度。石生， 係 石生你好， 你好請講。 係你好，陸宇哥， 請講。 嗱，依家張國軍自己都講啦，佢話佢一路都唔注意，直至到中聯辦出聲，出邊人就注意啦，傳媒就注意啦。咁你而家採取問嗰啲外邊法律大律師嘅意見？咁樣立法會嗰、那個去 consult 嗰個法律顧問，佢嘅意見你完全唔接受咯喎。咁你係咪合理咧？即係咁講，你六個月咯喎，你嗰啲建制派完全都冇反應嘅，直至到呢個中聯辦出聲，你群起出嚟去話一定係唔啱啦，乜乜咁做。嗱，事實上咧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大家都是有冲突的。 Okay. 是不是这样说、因为现在泛民派就怕他太过给他呢多手通，即是举手啊、多过泛民派通过啫、等到九月咯，即是大家都想，这些是我的意见来的。 Okay. 多谢石先生，还有多位听众，有吕先生在这里。 系，大家主持 好， 請教。 我有兩點想提一提嘅啫，就係而家立法會嗰個情形咧，立法會係揾咗一個法律意見，就係余若海嘅法律意見，係咪？咁而阿陳淑莊亦都揾咗另外一個戴啟思嘅法律意見，係咪？咁戴啟思咧就已經好明顯係反對派嘅人嚟㗎啦，即係佢嘅意見你都唔使諗啊，知道係佢會講乜㗎啦。咁但係重要一點咧，就係你而家嗰個兩個法律意見嘅對抗咧，其實咧就唔係對抗緊余若海嗰個法律意見，係對抗緊人 未出嘅余啊，未出嘅戴啟思嗰個未有嘅，係啊。 咁但係戴啟思嗰個諗法點樣樣？众人皆知噶啦，以佢嘅立场嚟讲，系咪？咁我想提一提反对派嘅咧，就系你无论你嗰个法律意见出嚟点样样，你 challenge 紧嘅唔系余若海嘅法律意见，而系人大释法。 嗯 ，OK， 明，多谢晒吕先生嘅， 好， 呢个系吕先生嘅意见啦。咁我哋话吴婉婷，不如我哋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讲讲咧，就系疫情下嘅经济咧受到几严重嘅打击吓。 网上申请 CIBS， 我哋同你 介绍翻 少数族裔 Namaste Balimna 非政府机构 弱势社群都可以在 CIBS 呢个多元平台实现你的开咪梦。 第31、32季节目现正接受申请，想知 CIBS 系啲乜？点样申请 Airtime 同资助？ 打嚟预约2331-2334，专人同你 介绍翻 Facebook 专业 RTHK CIBS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晚上7:51，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吴婉婷喺度。吴婉婷吓，嗱，受住咧疫情打击咧，香港嘅经济可以话受到严重嘅打击啊。咁啊，寻日咧政府就公布咗最新嘅一啲经济数字啦，就系讲紧咧就系今年第一季嘅本地生产总值嘅一啲估计数字。 系， 咁就讲紧咧就系今年第一季咧嘅经济咧就系讲紧比旧年同期咧系实质下跌3.9%嘅。8.9%，对唔住，跌咗8.9%。呢个咧，嗱，呢个咧就系自1974年咧，就系有纪录以嚟咧，就最大最大嘅一次嘅跌幅嚟噶。咁亦都见到咧，今次政府亦都分析啦，咁系香港嘅经济嘅所谓三头马车咧。出口啦、消費啦同埋投資開支咧，三頭馬車咧都係出現咗嚴重嘅下跌啊！咁同埋咧就係見到咧個原因分析咧，就可能係除咗今次嘅疫情嘅影響之外咧，亦都可能係受住早兩年已經開始嘅一個中美貿易摩擦啦，同埋咧舊年嘅啲社會事件嘅影響啊！咁不如我哋呢個時候都揾嚟經濟學者同我哋一齊分析一下啦嚇。 好， 電話旁邊咧有中文大學嘅經濟學系副教授，亦都係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的常务所长啊，庄太良教授喺度啊，庄教授， 系，庄 教授你好。 点样理解呢个嘅第一季嘅生产总值比旧年下跌8.9%呢个嘅比例咧？点样解释咧？ 咁呢个都系多嘅，但系呢个系一季度啊，咁我哋都唔系8.9%，唔系未试过嘅，但8.9%啊多啦。我哋即系97、98年金融风暴咧，同埋2008年之后咧，其实都单季都跌咗。都試過8.3%嘅，咁但係整年咧就98年嗰陣時咧，其實跌咗5.8-5.9%嘅。咁我相信咧，今年咧都應該係負，咁但係未必會超越之前98年嗰一次嘅，因為我哋希望咧，即係第二、三、四季咧就慢慢反彈啦嚇。咁我覺得都係會反彈嘅。點解咧？因為我哋而家基本上可以講到即係話衰無可衰啊。點解咧？因為睇翻嗰個旅客其實係零旅客噶啦。咁要零旅客，基本上就好難再向下噶嘛。所以只有旅客嚟翻啦。咁另外你話出口嗰度咧，即係轉口嗰度咧，就中國其實1、2月嗰個停咗嘅，咁3月其實都大幅反彈噶啦，咁我相信4、5月、4、5、6都會反彈，咁即係經過香港嗰啲貿易劇都會增加翻，所以起碼喺貿易方面啦，喺旅客同埋消費方面都係會即係增加翻嘅，投資咧就比較難少少即時增加，咁所以我覺得係嚟緊啦，我覺得再差嘅機會就比較少啲嘅。 係，先講翻即係下跌幅度嗰啲嘅問題先啦，咁其實因為睇翻啲數字唔同嘅數字咧。 跌得最多的一些行业是服务出口啊，哈，服务出口跌了成三成七咁多噶。咁而另外咧就投资方面咧，就是第一季都系下跌了13%噶。咁呢啲都是比较多的一些项目的一啲跌幅啦。咁点样理解呢？当中包括啲乜嘢嘅行业咧？ 服务出口其实讲紧咩咧？主要系讲紧一啲譬如旅游咧，啲人嚟香港旅游，咁我哋卖紧啲旅游服务俾佢啦。咁我哋因为封关。咁所以呢個就唔係淨係香港嘅問題嘅，即全世界都封關，都係會見到呢個問題嘅。咁我哋旅客都零啦，咁所以你基本上見到啊，本來我哋都600万旅客正常嚟講，跟住社會運動之後就變咗300万一個月，跟住而家連即係一即係比較可能零星嘅旅客啦咁樣嚇。咁所以呢個就冇得再低噶啦，即係旅客個數字基本上你開翻關就會即時就會反彈嘅。咁啊，投資主要睇個社會氣氛啦。咁而家投資咧，即係香港就面對多重問題，就係社會個矛盾問題啦。咁即使可能是即係你話疫症好翻啦，疫情好翻啦，咁都可能個投資咧未必會即時翻翻嚟嘅。 莊教授，我想請問，因為政府個講法咧就係、是、即係其實我哋都好依賴個私人消費啦。咁但係喺依家呢個情況嚟睇咧，我哋都有一個比較高嗰個失業率係出現咗啦。咁你會點睇嚟緊我哋如何去經濟反彈啊？ 失業率就係一個經濟嗰、那個。即係差一個結果嚟嘅嚇，咁但係睇翻嗰個行業啊，其實而家係都以前比較穩定呢個行業都上升咗啲嘅嚇，咁我相信隨住旅客翻翻嚟咧，咁零售飲食啊嗰啲可能會即係有啲回落咧，見到而家其實出街咧，周末就出街，餐廳都係多人嘅。都有人噶，咁所以我相信即系会慢慢会好转，咁所以但系因为失业率一个比较滞后嘅数字咧，咁所以嚟紧四月公布，即系五月公布呢四个数字都系应该会上升嘅，啊都会上升嘅，咁我相信可能就以譬如五啊或者五出头少少咧就见顶啦，咁啊同我哋当年譬如沙士啊八点几啊或者系97年嗰阵时有6点几咧，都仲有一段距离，都应该系未去到影响楼价嗰个即系水平嘅吓。 嗯，其实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都喺寻日公布啲数字嘅时候都讲到话，即系对于经济嚟讲发挥最大嘅稳定作用咧就系私人消费嘅。咁所以咧早前咧预算案讲紧嗰个10,000蚊嘅现金发放方面咧系其中一个嘅措施啦。咁但系庄教授又觉得点样先可以刺激翻呢个嘅消费咧吓？ 其实基本上冇乜用啊，你俾10,000蚊去咧。都是香港人嘅，香港人本身你如果本地人咧，你俾通常你俾10蚊佢，就最多使多1蚊嘅啫，因为原本9蚊佢谂住自己都要使噶啦。咁我哋就好难靠香港人额外嘅消费去刺激我哋嘅消费，因为我哋嗰个消费主要嚟自我哋每一年5-6千万嘅旅客啦吓。咁另外我哋有啲酒店服务卖俾佢啦。咁所以如果你完全冇旅客咧，单靠香港要靠个消费反弹咧，基本上就难嘅。咁但係咧，睇翻其實政府開支嗰度係增加8% 嘅第一季，咁係咪即係會唔會無以為繼咧？呢、這個都有啲擔心，因為政府係使好多錢先有呢8% 翻翻嚟。咁第二季係咪同使同樣咁多錢落去咧？第三季咪使同咁多錢落去咧？咁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就喺消費嗰度同埋即係出口嗰度可唔可以追翻少少政府個開支咧？咁所以第二季嚟緊數字都唔會話靚得去邊嘅，都係負，咁可能負得冇咁多咁解嘅啫。 政府咧都分析话咧，其实除咗消费之外咧，其实有啲嘅项目，有啲嘅经济方面咧比较难咧系短期内反弹，包括咧国际商务啦、旅游同埋投资咧比较难咧喺短时间之内大幅反弹啊，同埋本地投资亦都一样啦。你觉得政府有咩可以做去到令呢啲嘅行业呢啲嘅方面都可以有尽快复苏嘅机会咧？ 其實如果你係講緊旅客，咁一定係政府要開關先啦。你一開關，基本上就自然會有人嚟嘅，起碼即係有一啲可能隔咗好耐，有啲嘢要做嘅商務旅客啦，或者一啲可能探親都會即時會有少少反彈嘅，會比較大幅，頭一兩個月比較大幅嘅反彈，所以一定要開關先嘅。即係如果你話要旅客翻翻嚟，如果你唔開關咧，旅客基本上都唔會翻嚟。咁投資咧就一定要社會穩定啊，社會唔穩定咧，你就好難吸引投人喺度投資。咁呢個都係要政府喺即係社會個事情上面咧，就即係希望盡量做好啲咯。 OK， 好啊，多謝曬莊教授，多謝你嚇。剛才接受我哋訪問咧，就係經濟學者莊太亮教授。吳婉婷啊，頭先聽完呢啲數據之後，或者即係莊教授嘅分析之後，你點樣睇而家個市面？你或者觀察到市面嘅情況 係 點樣？ 其實就即係莊教授頭先講個情況，其實就係即係講緊個私人消費嗰個部分咧，我覺得都係啱嘅，都睇到其實就算依家喺我哋所謂疫情稍緩，但限聚未完全去解放嘅時間咧，都係多咗人嘅。咁但係當我哋講緊話要再去依賴旅遊業咧，其實全球疫情未完，我哋如何去可以依賴到旅遊業去帶翻起個經濟咧？嗰個我覺得係存在住一個隱憂咯。 係啊，咁仲有就係一啲嘅國際商務啊，咁亦都可能係要一啲嘅國際會議啊，或者即係吸引一啲外商嚟到，即係親身嚟到香港咧，做一啲嘅譬如展覽啊，或者一啲嘅商務會議先可以做得到啦。吳婉婷， 係啊，冇錯。所以同埋其實我哋係咪可以趁呢個時間咧，可以睇到個經濟轉型咧？例如一啲創新科技嘅行業，能夠喺呢個時候去有個更大嘅發展，會幫到我哋經濟轉型咯。 係啊，好啊，我哋今日嘅自由風，自由風時間亦都係嚟到呢度啦。多謝曬吳婉婷啊，多謝你嚇。咁亦都係明天嘅同樣時間，下晝5:00到8:00咧，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噶，拜拜。